好，欢迎来到 Otai Channel。 今次我们兑现承诺讲回这个 VTuber 的事，但我也都没想到会是用这个半新闻专题形式去讲的。好，那么自我介绍先，我是末日 老孙。 那么我们今次还有两位嘉宾的。 是，你好，我叫超健全空间，就咁叫健全啦。 我是阿七。 好啦，自我介绍完之后就要讲回自己是推边个。不过先讲，其实我是不是好睇 VTuber。 你是无所图。 是啦。那老孙你呢？ 其实我都睇好少的，不过我主要睇五期，我睇五期啫。 即是五期相推的。好啦，咁啊。现场嚟啦， 主推布田皮高啦，次推失神狂攞嚟，依家就多咗个鲨鱼，就系搞啦，姑娘。 咁啊，阿查你啦， 咁主推都系四期嘅样啦，咁同埋都同现场一样，都系康乐嚟都有份啦，咁仲有近期都五期新嘅拉米妈妈都有睇嘅 咁样。咁啊，件事我谂大家都应该略为已有所闻噶啦，咁就呢个 Hololive 旗下嘅 VTuber 就延上嘅事件啦。其实原本我冇谂到会咁大件事嘅，因为好似最后搞到将埋。报纸上埋新闻，上埋主流媒体版两岸版，我记得好似苹果两岸版，台湾都有啦吓。 台湾有，台湾有。 先大概讲少少个流程啦，如果大家唔知的话，喺呢个9月24号，咁啊呢个阿珍啊， 叫心心啦， 佢就喺个喺佢日常的，不过系直播定系 直播嚟嘅， 直播。 直播喺个直播入边就我哋个观众来源个分析数大概有几多，佢分析到咁啊，但系入边咧，因为佢上面有写到三个叫做上位之国咁样读嘅， 咁其实冇实际写。出嚟嘅只系就咁口读出嚟嘅啫。 诶，那个上位之国，我记得系后嚟加上去，定系阿可可嗰边讲嘅？ 唔系，系喺呢个 YouTube 有个预览图嘅，你点片之前啊，有个预览图噶嘛？那个预览图系有嘅，但系佢冇写到上位之国，系佢纯粹就咁样 口读咯。当时系 佢纯粹有 个封面系略有系，但系唔系攞个后台数据出嚟嘅。但系佢读的时候系有佢读过上位之国嘅。咁但系咁啊，阵间我哋会再提翻详细讲讲，而家大家讲紧咩事啊？咁啊，跟住就系第二日。9月25号咁就同生可可即係话会长啦会长佢嘅朝头早个节目入面就佢係讲到好似文春初地标，我记得个标题係咁样嘅，咁佢就话文春嗰边有第一次地标，咁佢就提到，咁佢就顺便再提咗一提，今次佢就真係搜咗后台嗰个截图出嚟啦，话佢听我啲人嚟自边度，顺带一提两个人都系主要嚟自日本，废话啦，咁第二呢就是、美国，第三系台湾，跟住就冇写其他啦，跟住之后就啲小粉红开始唔高兴啦，咁佢就 佢哋觉得咧系你将台湾系提升咗个层次，即系 两种有两种声音嘅，我听到嘅系、最开始听到系两种声音都有嘅，但系后屘就压倒性啦。一开始就有一种声音就系点解冇我哋中国人份，即系我哋中国咁支持你哋，咁点解冇佢哋？我阵间先讲点解我咁望佢啊。咁后屘佢就第二种声音就系话你将台湾叫做国家， 系啦，即系你应该要讲嘅都系中国的台湾，即系台湾系中国嘅一个省，用咁样嘅方式去介绍呢个地方，但系佢直接就讲台湾， 系啊，而且。佢哋两个都各自用咗上位之国呢个名词，我阵间都会解释点解嘅。件事咧就慢慢烧咗一轮啦，咁就烧到去两日之后，即系星期日9月27号，咁佢就 Hololive 嘅母公司 Hololive 其实一个事务所名啊，从此身份拉低啦，就唔系真系间公司名啊，佢哋持有嘅公司名叫 Cover， 咁啊出咗个公告出嚟，都系话我哋个旗下嘅艺人犯咗规，我哋会自缩三个礼拜，跟住就诚心道歉之如此类，其实都系啲好行嘅好行嘅公告嚟嘅，但系俾人发现咗中日文版嘅 version 有两个。唔同嘅 version 入边内容有唔同嘅，咁啊结果咧就因为咁样反而就烧起嚟啦，就令到佢更加有啲火上添嘅感觉啦。 即系佢唔止系个 version 唔同，而系你嗰个 version 你系冇同步摆喺嗰个 Twitter 中国嗰个一中原则，你系冇摆上嚟 嘅。详细就阵间会再去讲嘅。跟住就系因为咁样咧，你本来就已经系烧起嚟咧，就更加火上加油啦。呢个神操作咧就系佢跟住落嚟咧，就喺29号就开始禁止 YouTube 入边有一种叫付费嘅留言功能嘅，即系你俾钱可以有个好醒目嘅留言功能，叫做 Super Chat 啦，咁你可以自己写字落去嘅。咁佢就开始喺 Super Chat 入面，好似留言版都禁埋字嘅。 因为嗰日咧，我就有测试过个 Super Chat 嘅，咁就喺 Hololive 即系鲨鱼嗰个台咧，就试过打台湾 TAIWAN 台湾系出唔到，但系其实同时咧打 China 都系出唔到，打 Hong Kong 都出唔到，而喺留言版度打台湾系出到嘅。 净系 Super Chat 唔得， 系净系 Super Chat 唔得。 佢咁样禁字啦，因为咁咧就调翻转就系啲本来已经好唔爽嘅 V 粉更加地唔爽，因为你已经禁咗两个人嘅活动啦，咁然后你而家仲要禁言。对西方对美国人嚟讲咧，禁言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不过就阵间我哋阵间详细讲啦。咁然后咧就喺呢个9月30号，咁啊再出咗次公告出嚟，中英日三文同时喺芝加西入边出咗公告，但系呢个公告依然系冇任何人会有少少嘅稍稍嘅接受，咁就继续燃烧落去，烧到我哋今日录音呢个时候咧，似乎都未有平息嘅迹象。咁啊，流水账讲完啦。 咁其实中途有呢个9月29号嘅今日说翻拉米，即系五期新嗰边，大家称为拉米妈妈啦，佢都系有一个朝早集团嘅节目 咁样嘅。咁佢嗰日朝早就有提过，经理人有要求佢哋就首先要将 chat room 系唔显示出嚟啦，因为正常佢哋不嬲个习惯就喺个画面都会有显示嘅。咁同埋 super chat 嘅内容都系唔俾佢哋读名，甚至任何内容咁样嘅。咁当然都系有助言咁嘅效果啦。同埋佢就同 EN 禁字就好似系同步发生嘅，其实 佢系有做咗好多嘢嘅。点解我啱啱即系点解会咁亮咧？因为呢个系成个大概流水账嚟嘅，未讲完嘅其实，或者系想讲个大概咁样嘅啫。咁啊好啦，真系正开张啦。咁啊，即系首先就我谂大家可能都应该知啦嘅 VTuber 啊。但如果你唔知的话，咁由我三言两语讲晒噶啦。VTuber 简单讲，其实同你普通 YouTuber 系冇乜分别。YouTuber 系咩？我谂第一个字解喺 YouTube 上面拍片嘅人就叫 YouTuber 啦吓。我唔知我算唔算啦。 即系 YouTuber 系起码你见到类似真人嘅东西啊。 唔一定系有真人嘅，其实 YouTuber 可以唔露面嘅，但系通常我哋指嘅 YouTuber 都系指露面嗰啲人。 系啦， 咁解啫。VTuber 意思咧就系 V for Virtual 就虚拟咁解，佢系用一个影像捕捉技术去将人个画面变成咗一个 3D 模组出嚟，咁你见到出嚟会系一个 3D 模组嚟。 补充一下，佢哋其实主要用都系 2D Live 先咯 ，3D 系近期先开始会多咗。 其实你知唔知 2D Live 系一种 3D 嚟嘅 ？OK， 吓 咁佢用呢个方式去弥补或者系样貌先天上嘅不足啦，或者系一啲宅啊 ACJ fans 比较倾向会想去睇二次元美少女。咁近年都唔系近年嘅，其实都红咗好几年噶啦。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少少嘅就伴奈啦，但系伴奈近一两年就都几大镬下，我哋新闻度不断咁提到佢，提亲都好似冇乜好事发生咁样嘅。呢、这个 Hololive 咧就系佢入边近两年鼠红得非常快嘅一个品牌，甚至可以讲现在有一半天下都系佢的。嗱，我冇真真正正嘅数据啊，不过感觉上佢真系占咗一半噶啦。即系 VTuber 呢个圈子分咗 Hololive 同非 Hololive， 梗系咁嘅 彩虹咯， 彩虹嗰啲咪剩翻一半咯。 同埋如果即系净系睇整体 VTuber 嘅收益嘅话，其实基本上上位占晒都系可攞。 系呢嗱呢个咧就有得商榷嘅，因为有好多都唔公布。 O K， 咁就实所以系有公布嘅数字，佢系占咗啦。或者咁啊嗰啲正正鸡发大财嗰啲，咁可能我哋唔知道佢系咪真系有一半咧？唔好真系执住我，我只不过话感觉上佢好似占咗半壁江山，呢个系一个比喻嚟嘅啫，并不是个统计数据啊。打定头先。好啦，咁啊佢红咗之后，旗下出咗好多，分做一二三四五期生啦，其实仲有零期生嘅。咁啊唔同时间推出嘅，咁啊有一批批咁样嚟嘅。咁今次事件主角两个 深深就系一期， 佢系一期生啊，同阿会长就好似系四期生，四期生啦，系啦。咁啊而家啱啱出咗近呢个全嘅五期生，就声势正旺盛旺到我 其实冇几个月啊，其实 过几 月嘅啫，实质上过几月， 定八月到啦佢。 成冇计，冇办法，呢半年恍如隔世，你知唔知啊？唔关 Vito 巴事嘅，所以佢睇落去，佢系一个正当红、正当起飞的时候，佢亦都因为五期生嘅同时，亦都系出咗呢个英文频道啦，喺美国嗰边亦都红得好紧要啦，而且好无独有偶，我唔知系特登啊，定系咁啱咁好彩啊，定系因为有少少因果关系嘅。今次呢两位主角咧，都系相对比较识英文，相对班 Vito 巴入边系英文比较好嘅。我记得之前佢哋好似做过英语测试，佢哋好似头两位嚟嘅。 你讲下心心啊？ 两个都系，两个都系，好似系头两位嚟嘅，系我攞拉埋俾。 或者咁讲啦，其他基本上系讲唔到英文嘅。 日本人平均水准大家明噶啦，呢啲就啊呢啲理解嘅，大家都咁就所以就可能因为咁样，佢哋会想特别想提，其实我哋唔止啊日本观众，仲有好多英文观众，佢哋想提呢样嘢，所以因而会去提到佢后面嘅嘢。咁啊结果就有啲人就睇唔下啦，我哋东升小粉红啦，就所以就烧咗起嚟。咁然后而家唔知系因为呢个世界冇咩特别新闻，其实日日都发生好大单新闻嘅，点解佢可以烧到上去一般媒体度？我定系入边咁啱有啲 fans 喺度，即系我好老实话你听嘅，作为一个媒体人咧，多多少少会有啲偏心，即系我关心嘅事咧，我系特别容易会上到报纸嘅，就呢个好正常事啦，你理解噶嘛？我有 friend 话：你呢个世界冇事发生啦咩？走去报呢啲嘢，我话咁入边嗰个系两岸新闻，台湾嗰日真系冇事发生咯，咁可能亦都系因为咁啦。但系呢个亦都系一个正反季嚟嘅，咁就变成就系日本嗰边见到五色厨，阿边话：台湾嗰边烧到上埋一般，即系喺度嚟讲系喺个主流媒体传统报纸入边半版画面去讲你呢单嘢，好似烧到好劲，即系有啲正面螺旋嘅情况，就会大家都好似觉得越来越劲。当然佢因为其实啲类似咁嘅事件，我谂大家已经好熟悉噶啦。 即系小粉红出征事件咯。 无啦啦突然间就觉得有一件嘢唔爽咁样， 即系主流媒体其实都系当咗呢样嘢嚟讲嘅啫嘛，佢哋冇真系话好 care， 只系当系又系一件出征事件， 即系又系台湾被孤立了，跟住小粉红又出征去搞事了，类似啲咁嘅方式 都唔一定关台湾事，所以台湾媒体会比较注 重咧，因为 即系台湾媒体多咗上 PTT 啊。 台湾媒体咧就注重嘅部分咧就系佢喺呢个29号嘅公告入边咧，就喺中文版公告上边又提到一中原则呢样嘢。但系一中原则咧喺大家而家就知道咧，就唔止系九二共识咁简单嘅，佢入边冇提啦，因为佢提呢个中日友好条约啊，佢提咗两条条约嘅，我唔记得咗。 中 日 联 合声 明， 咁啊同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咁佢呢度提到呢样，因为咁样咧，呢、這个调翻转就刺激到台湾人嘅神经啦，就系、是、因为你一讲一中原则，而家基本上就等于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佢哋好容易咁样变成就系你矮化台湾本身，因为佢哋嘅认知入边，虽然我都认同嘅，先讲我都认同，但系我认唔紧要啦。喺佢哋认知入边，台湾一个国家，台湾一个独立自己嘅国家，咁佢就唔会承认一中原则嘅人系非常之多的，都应该有承认啦。咁所以佢哋就会觉得你矮化咗，即系话一个国家。 即系呢个烧埋日本啦，即系你而家讲钓鱼台中国啦。 即系咁啊，其实呢个就有啲扩大联想嗰部分咧，就因为其实佢冇提过钓鱼台冇提咁样嘅，但系因为呢样嘢佢一路讲住嘅，其实冇特别再提到乜嘢，就因为日本都唔承认呢个钓鱼台或者尖阁诸岛系呢个属于台湾噶嘛，所以呢个有少少系为咗添柴火而烧咗。 系， 因为咁嘅时候呢件嘢点解会烧得咁旺盛咧？因为咧三方面都非常之愤怒， 三边都喺度放火， 系啦，所以三边都冇人打算，因为通常以前情况咧就系会有个人努力救火，然后有一到两个人喺度出力点火噶嘛。但系今次唔系，今次基本上咧就系三方面全力点火，最后一个咧就嚟提供燃料。 即系咩叫火烧赤壁啊？依家真系救命！ 即系大乱镬个火烧连环船，好认真。 系 系啦，好啦，讲翻件事嘅，点解大家会咁嬲咧？咁啊，小粉红嗰边咧就根据我嘅名查暗访或者系某啲唔系好准确嘅 sample 啦，大概又分做两种嘅，一种系小粉。一种系叫做 V 粉啦，好似咁叫啦，即系中国的 V 粉。喺小粉入边咧，何止要触动到佢少少神经，佢都会出征噶啦。即系嗰啲，即系今次嘅事件就系、是、你系台湾只有个国家，咁佢就已经觉得，喂，台湾点系国家？台湾系我哋中国嘅一个省，系咪一个省唔紧要？总之最主要系台湾系中国嘅，佢并不是一个国家。呢度入边咧，佢主要系讲紧佢不是一个国家。当然潜台词就系台湾系中国噶啦。咁佢哋在意嘅地方喺呢度， 即系佢在意比较，即系预期话佢哋在意 VTuber 呢个身份。不如话在意佢哋讲嘢失言呢个部分，即系佢又烧系烧依方面嘅嘢。 咁 V 粉咧就比较复杂，所以我阵间慢慢分析下啦。咁啊 ，V 粉咧相对嚟讲咧就其实麻烦啲嘅。咁啊，但因为呢、這个大家知道小粉红实际数目其实唔多嘅，呢、這个我唔知道大家清唔清楚啦。因为以我所知，真系唔系非常之多。以人口比例嚟讲咧，系讲紧其实佢哋系少数嚟嘅，只不过佢哋生跛最大。都因为呢种声音喺中国国内系冇任何人去尝试或者能够抑制佢哋嘅，甚至包括官媒，你讲唔好话环球时报呢啲半官媒，人民日报都禁唔住佢哋嘅，都只能降温，即系因为佢哋系一种火嚟嘅，佢哋系你可以尝试控制，但系通常往往会失效嘅，即系佢哋会烧得好劲，所以佢会有少少抢咗个生辉，令到大家觉得中国点火嘅大部分都呢啲人其实唔系嘅。好啦，咁啊，台湾呢边就啱啱讲过啦，佢哋因为俾人矮化，所以讲唔爽啦，而且 Hololive 本身有个特点。就是讲紧佢嘅最开始，都唔系好耐之前，好似三四年咗啦。 2017咧，应该系 系啦。荷拉拉去鼠起嗰阵时咧，日本之外最支持嘅其实就是台湾。咁其实呢个就大家都明白嘅，因为日本同台湾嘅关系咧，就唔系真系普通嘅两国关系嚟嘅，亦都有少少似啦。我谂香港人最容易明白就系现在英国同香港人嘅关系，理论上佢哋系冇乜太大关系，佢最多系勉强叫做前宗主国。香港就唔系好耐之前啦，就所以。就关系可能比较深刻啲，同理所当然少少啦。日本就已经系讲紧七十几年啦，中战七十年啦嘛，已经七十几年前就已经系逆个手噶啦，就唔再系个中国，但系文化认同啊嗰啲嘢都好相关嘅。基本上日本红乜嘢，台湾就红乜嘢噶啦，呢啲大家心照噶啦。咁所以台湾嗰边就觉得我哋当初咁支持你，你而家一出咗事，第一时间将我哋踢开，即系佢公告入边第一时间就讲一中原则啊嘛，即系已经道晒歉啦嘛，你唔应该道歉噶嘛，你称台湾为一个国家系一个正常合法应该行为嚟噶嘛。即系我指地球是圆的，点解要道歉呢？ 即系更何况，其实佢哋两个系冇直接讲过任何关于台独嘅宣言。 系啦，佢只不过系将佢视为一个国家去处理，咁解一。即是等于我话地球系圆嘅，点解你要烧我啊？阿哥伯尼都问点解噶，我都想知啊喂，就是怎么回事啊？即其实， 同埋佢哋两位多啲开呢两台嘅时候咧，其实因为佢哋本身自己就冇直接面对 B 站，即系中国嗰边嘅观众咁样嘅。其实佢哋个立场上都系对住翻 V 超面啦，咁可能系除咗中国以外嘅全世界嘅观众去讲嘢咁样啦，咁所以就可能有机会就冇同一时间望到嗰边反应啦。咁因为 B 站嗰边其实就应该系攞到 佢哋嘅转播权嘅，咁所以系有即场转播咁样咯。 系咯，我记得系同步嘅，佢哋 系同步嘅， 系同步转播啊。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你攞嚟咁样，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系冇办法官方去进入去 YouTube 噶嘛。当然你可以翻墙，可以 VPN， 佢可以用中港卡，有非常之多嘅方法。但系讲紧系一般途径吓，所以喺 YouTube 上面播，等于并不是面向中国。咁亦都因为呢两位 VTuber 本来都唔系特别面向中国噶啦。当然佢有中国有啲有 fans 嘅，咁亦都讲到你谂我第三方啦，第三方咧就系呢个欧美世，主要系美国啦吓，啱啱都讲过，即系譬如啊，个我记得好似 11% 系美国人嚟嘅，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数字，台湾 7%， 即系咁嘅情况下咧，嗰边就系讲紧我当一般唔太关心中国台湾事务嘅人啦吓，我唔管你哋班仔有什么事，你哋嘈到如何，你到底得一个中国定两个中国，我唔理，我亦都唔管，我唔想管，但系你搞到我老婆突然间三个礼拜唔见唔到，到底条数要边个孭飞？当然亦都有唔同嘅，都有同情台湾嘅，都有支持中国唔同睇法嘅，但我而家讲紧系最主流的，就系我老婆无啦啦睇唔到三个礼拜，到底你哋边个要孭飞？即系佢哋个好嬲嘅，但系当然佢哋喺清楚翻个事情之后，边面发起攻击应该都好清楚，就算佢哋搞唔清中国同台湾嘅关系，都搞清楚到底边边发起啊嘛，所以佢嘅火亦都系烧过嚟，咁亦都烧得几厉害下噶，咁亦都仲有就系讲紧包括所有可能中国都有份嘅中台美呢三个大势力啦嘅粉丝，真正嘅粉丝都会有个心痛嘅点就系、是、系好似系 Coco 啊，中之人哦，系佢系俾人去死亡揾，俾人揾翻， 冇错，系冇错， 揾翻佢个本人个 Twitter account 出嚟，然后好似话有个死亡威胁啊嘛， 系啦， 虽然你知道小粉红的死亡威胁咧就只系攞嚟封佢 account 用嘅啫，基本上系冇任何意思嘅，但系都系一个死亡威胁，你真系唔知佢会做出嚟噶嘛？ 其实唔止死亡恐吓，甚至系有小粉红系将佢个人资料度贴埋上网嘅。 系啊，即系一啲人肉起底啊呢啲咁嘅行为。因为虽然 VTuber 都算系个艺人，但系艺人唔代表所有资料都可以俾你公开噶嘛。更加唔好讲，其实如果日本国内的话，恐吓声优艺人跟住被警察拉钩咗嘅事件，我哋新闻都成日报啦， 多的是啦。 系啦，所以就如果你系真系中意佢两个的话，甚至系真系纯粹中意 VTuber， 甚至系纯粹一个，我觉得基于一个正常持公义嘅人都会觉得你咁样去，你不满佢嘅言行，去到去对佢上行死亡恐吓啊，去辱搜佢个人资料出嚟，已经系完全超出咗一般严上嘅程度，即系你不满还不满啦，都唔应该要做啲咁嘅嘢咁，就会有个意愤系就觉得，喂，你班友仔会唔会做得太过分？讲紧主要系讲紧小粉红啦吓，所以三方面咧都喺度好娇嬲，但系咧呢、这个 cover 咧，唔单止并没有再 cover 并没有再 cover 佢嘅旗下艺人，我知好冷冷噶啦，但呢个冷笑话实在太经典了，而且佢仲要系好似嫌柴火不够，因为嫌柴火不够呢个指控系一个诛心论嚟嘅，我承认。但系咧，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佢只系一个非常传统日本公司应对方法，而且一个对以呢个世界以呢个时局，以佢面对嘅问题系一个非常劣绝嘅手段。佢出咗个公告出嚟，第一个公告其实个柴火系劲好多嘅，第二次嘅公告即系三文同时喺网站出嘅公告咧，其实系小事好多嘅，相对嚟讲佢只系冇解决个问题，即系有啲依旧故我咁解释，出咗等于冇出。佢出咗嘅唯一用途就系讲紧，我并没有改变主意，即系喺火烧头上啊呢句嘢已经系足以再成为真正柴火啦。但系佢真系相对嚟讲冇咁严重。就讲紧佢个两面公告啦，咁啊而家讲详细讲翻个两面公告，啱啱提过噶啦。个两面公告入边咧，喺日文版入边咧，佢就提到就系话我哋嘅旗下艺人不当咁公布咗机密数据，并造成呢个部分地区人员不满，大概系咁样啦，伤害咗佢哋嘅感情。咁啊，所以我哋就要佢闭关三个星期，就自我反省、自缩。佢哋嘅日本叫嘅自缩，好常见噶啦，大家都知日本嘅自缩文化。咁佢就下边就然后就只不过系废话级嘅嘢，做咩我努力鞭策我哋啊，我哋就至于最深嘅协议啊，之如此类呢啲废话嚟嘅。重点啊，只有呢两点嘅啫，就系话佢哋泄漏机密同埋伤害感情， 伤害一部分地区嘅人嘅感情，冇讲边度噶。 冇部分地区，我只系冇个一字啫嘛。呢、这个就系日文公告嘅翻译做中文版本啦。咁啊，当然唔系准各地翻译啦。咁啊，然后但系中文公告咧就非常之奇怪嘅。其实第一佢呢度入边咧就反而系清楚地讲到佢哋提到一中原则啊，提到呢个中日联合声明啊，嗰啲嘢啱啱提过啦。而最紧要就系佢所谓一中原则、联合声明呢啲嘢系中文版先有嘅。但系你睇翻成个公告啦，佢其实并不是一个日文版嘅中译嚟嘅，其实佢系一个中文公告，即系佢发咗一个日文公告，发咗一个中文公告，并不是发咗日文公告然后翻译做中文。佢中文版公告喺 Bilibili 嘅官方账号入边贴出嚟嘅，而日文公告咧就喺呢个 cover 嘅官西上边以公告形式去贴出嚟嘅。佢两个其实你应该系试错，佢哋系两个不同嘅公告，但系好多人都 都会误会咗或者系理解咗佢哋系同一个公告嘅唔同文字版本。咁就出事啦。当然你可以视佢为两个公告都可能会有出都有问题，但如果你视佢为同一个公告嘅唔同版本呢，就会觉得中文版加咗料或者系日文版 cut 咗嘢。其实呢中文版日文版呢几乎系冇交叠。因为啱啱提到日文版提到嘅泄漏机密，中文版系冇嘅。伤害感情呢啲就废话嚟㗎啦。即系所以其实佢系两个公告嚟嘅。所以大家会认为佢加减料就变成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咁边个人边个鬼就自己谂啦。咁嘅情况一直会出现。好似系话特别地去照顾大陆地区嘅人嘅感情，又或者系人讲佢嘅经历啦，咁嘅情况下咧，就会令到人觉得你系不诚实嘅，因为你系冇讲到清楚件事发生，大陆人就会觉得你呢句中文版本系货地噶啦，喺边啲边碟噶嘛，只不过系敷衍我哋，即系你唔系真诚嘅道歉，你只系敷衍我哋，呢个又系诛心论嘅问题啦。呢个地球，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呢个中国不在地球内啊嘛，地球嘅反应咧就系、是、关数据机密乜嘢卵事？佢所谓嘅机密数据系指架乜嘢呢？任何你喺 YouTube 上面上传个影片嘅人，我唔知冇上传嘅人睇唔睇到啦，上传个影片嘅人，你督入去你嘅后台，即使你个 YouTube 工作室入面，你会有一行写住你个数据分析嘅分页入面，有个分页叫做观众嘅分页，入面就会睇住你嘅观众嚟自边度，系点样 check 你嘅影片度嘅，睇咗几耐，平均睇几耐，由边度入嚟，又有随住时日嘅数目之线图，支持你嘅数据分析，呢、这个系攞嚟协助一个上传影片者去分。即系自己嘅嘢嘅，佢入边其中一样就系嚟自边度。如果系中文，佢上面写观众来源国家、赤道地域；如果系台湾咧，就系观众来源国家或地域。但系咧出事嘅问题就系乜嘢？啱啱提过啦，佢两个人都各自提咗一个名词叫做上位之国，当然啦系日文嘅上位之国。但系点解会呢个嘢出现呢？因为如果你将佢界面变咗做日文的话咧，你就明白噶啦。因为佢就系写出上位之国，四粒字就写出上面，佢只不过系跟住上面写嘅嘢读出嚟。甚至并不是佢哋认为台湾为一个国家。点解呢？这个就系翻译问题。因为我英文冇啦，这个狮子有一个 country, nation, 这个 state 是三种唔同嘅概念嚟㗎。我推荐大家去听下沈旭辉讲呢个名词嘅分别，我就唔喺度班门弄斧啦。咁就其实佢哋有分别嘅。我哋一般中文会译做国家或地区。点解呢？因为香港系个地区，香港并不是一个国家，大家应该大部分有啲认同嘅。如果你系唔认同嘅，就小心讲问咁上门啦。咁香港系个地区，但系佢通常会同一个国家并列。点解？因为佢系统上佢同呢个譬如中国系完全两个完全嘅唔同嘅市场，佢必须要区分出嚟。但系佢就唔系一个国家，所以咧通常会写狮子头嗰个嘅，但翻入中文咧，就因为会有呢个中国嘈嘈闭嘅问题咧，近年通常都会安全地写国家或地区嘅。但日本咧就从明治维新开始，喂真系好捻耐之前啦。无论系 N C S 呢三个英文字都系做国。其实以前喺古代嘅中国，以前嗰阵时冇中国啦，即系譬如春秋的时候，诸侯国都系用国嚟做单位，都系叫佢国嘅。即系佢其实佢唔系一个国家，你谂清楚，其实佢系一个周朝先系一个国家嚟噶嘛。汉的时候，魏蜀吴喺未清。但嗰阵时都系叫国噶，点解呢？因为古汉语入边咧，国唔一定系指现在嘅主权国家，但系变咗做中文之后就出现咁嘅问题。咁所以佢哋照读咧，勉强最多话，就算真的是有谁错了，都系 YouTube 嘅错， 都系 Google 嘅错。 同埋想补充翻一点啦，因为佢呢份公告其实就话佢哋泄漏咗机密啦。咁其实可能有少少题外嘅，咁提翻五旗新有摩大事件咧，咁当初佢就因为未出道啦，咁将一啲内容咁喺第二地方攞出嚟，咁都系叫泄漏机密嘅。咁其实嗰阵。就因为呢件事爆出嚟咧，咁就罚咗两个星期啦。但系因为今次咧，其实同样都系佢哋所谓嘅泄漏机密事件咧，但系两个都分别系罚咗三个星期咧。咁其实好多人会验上咧，都系觉得既然同样都系泄漏机密，点解你哋要罚三个星期咁多咧？咁其实除咗中国以外，台湾或者欧美嗰边咧，咁其实会验上嘅都系会就翻呢一点，点解要罚佢哋咁重咧？ 即系呢个咧就睇你点睇嘅啫。因为虽然名义上我哋系一样，但系实际上大家心焦就唔一样啦。同埋咧就佢哋。仲会多咗一样就系、是、伤害部分地区人民感情，佢仲多咗一条咁嘅罪。其实呢条先系真正嘅罪行嚟。咁提埋啱啱 YouTube 数据入边，我睇到一样嘢。而呢件嘢到底有几机密呢？任何人只要你上传咗，你都会你都会见到。咁你公唔公开呢系你嘅自由。即系我系睇唔到阿萧生嘅后台数据嘅，我睇唔到嘅，我睇唔到人哋嘅后台数据，但我睇到自己嘅。咁我讲唔讲俾人听系我自己嘅事。即系我屋 企几钱电费，系咪机密咧？一般意义上并不是，但系算系一个个人资料。咁佢呢个讲法咧，有少少取巧嘅，因为以公司嚟讲，公司的营运内容，你的确可以算系一个商业机密，但系并不是一般人认为嗰种嘅机密，而且呢个好明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理由啦。大家都知道噶啦，真正嘅理由就系得翻小花唔满意啫嘛。咁啊好啦，咁呢度咧就要牵涉有另一样嘢，点解 cover 会用呢种方法去处理？其实啱啱略略一句讲咗噶啦，其实一个非常传统日本公司嘅处置方法，两样嘢，第一就系息事宁人，第二咧就系厚唔大过。息事宁人就好简单啫，就系、是、总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人哋收声的话，我喺最少成本嘅情况之下，尽快收一件事。佢唔会据理力争嘅，就算我冇错，即系就算件事系我正确你错，但系你嘈我道歉，佢唔会有太多嘅犹豫嘅。佢由25号去到27号公告，其实不过是两日，以日本公司嚟讲，并不是一个太慢嘅速度。这个可能有少少系习惯咗即日就有反应嘅中国人咧，会有少少唔习惯，因为喺中国方面呢啲咁嘅叫做公关部分嘅嘢咧，系好即时嘅，即系唔会同你讲星期六日休息呢样嘢，但系日本公司系会嘅。即系佢廿五号叫做开始烧起嚟咯，嗰日星期五嘅。如果你星期五处理唔切嘅话，而佢间公司咁好彩系周休二日的话咧，管理层或者系一啲比较话事的人，可能真系28号先翻工噶。佢系已经系烧捻到你27号放紧假都要出公告。其实对佢嚟讲已经系 urgent 中嘅 urgent 嚟噶啦，只不过系仲系满足唔到佢哋，都认为佢哋拖咗两日先肯出声咁解嘅啫。有可能系因为佢哋传统公司周休两日放咗工就真系唔捻理你嘅事，即系佢嗰种唔理咧，又唔系美国人嗰种。完全撒手不管，但系佢总之就系未翻工我就满字，即系有个咁嘅文化喺度。咁呢个慢系一个咁嘅原因啦。息事宁人咁啊扑出嚟，咁啊道歉，乜都唔好讲，道个歉先。第三样咧就系模糊内容，就系讲紧系我知道系我提咗台湾是国家而令你消费嚟，但如果直接讲呢样嘢咧，就非常之难睇。第一会得罪台湾人，虽然台湾人都知道呢样嘢嘅。第二就系咧太难听，即系佢系反而调翻转帮对方颜脸着想。如果我怎样提嘅话咧，咪岂不是一啲小可能好似好小气咁，系冇错，佢哋系咁小气，就是、所以佢用一个比较承得一个罪行嘅方式，就系话佢泄漏机密，因为泄漏商业机密真系可以算系一种坏事咯，最少唔一定系罪行嘅，最少系坏事咯。虽然系可以告民事嘅，佢亦仲系用呢样嘢去告啦，咁就相对罚得比较冠冕堂皇少少，但系罪名嘅冠冕堂皇嘅代价就系勉强、牵强同埋唔彻查忠心，但系对日本嚟讲咧系冇问题啊？点解咧？日本人心照。系有一种心照不宣嘅文化，我道咗歉就得啦。总之我道咗歉，你舒服咗就得噶啦，就唔会再深究到底系我用咩名义道歉咁样嘅。即系譬如我踩亲你，见你面目可憎，闹咗你一句，跟住同时都系推撞之间踩咗你一脚，跟住道歉的时候会话啊，我踩亲你唔好意思，但佢就唔会再提我闹咗你噶啦，因为我踩咗你一个好明显地伤害，系一个冠冕堂皇嚟啊。 同埋今次 cover 佢呢份道歉，除咗系呢个出咗双版本之外啦，咁其实都有唔。少个侥幸心态嘅，咁因为其实佢喺翻呢三月尾同埋六月嘅时候咧，都曾经发生咗两单都系踩到中国玻璃心嘅事件啦。咁一单就系阿 Mila 同阿 Aqua 咁讲咗呢个珍珠奶茶是台湾的，中国同埋台湾系分开两个国家。咁第二单就系喺阿余速国喺六月嗰阵一个问答游戏环节，类似百万富翁咁样啦，提叫否定题嚟嘅。四个国家里面，佢将呢个西藏包埋咗做一个国家。咁呢两单其实都曾经烧过 cover， 其实当时咧。都系好似今次咁样谂住道歉完跪完假牌就冇事咁样，但系就冇考虑到会咁好似今次烧到咁大咁样咯。 呢个就我就觉得系有少少因为美国势力嘅参与就令到件事更加麻烦啦。因为台湾人嚟讲就系 first time 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佢哋即系点解有少少习惯咗嗰种，佢哋而且亦都知佢跪咯，有边次唔跪嘅啫。咁佢就啱啱我哋讲个公告部分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啱啱讲嘅见人咁样啦。其实咧以我个人分析，呢个系我个人推断嚟嘅啫，我冇任何真凭实据，我有嘅。只有业界嘅经验嘅啫，点解咧？就是、因为一般嚟讲，如果间公司喺中国涉足市场，好多时候会揾一个熟悉当地嘅代理公司。而呢个 HoloLife 中国其实系由代理公司经营的，即系佢系有个中国嘅代理公司。我唔记得咗中国个公司叫咩名，我之前查过，但系而家唔记得咗啦。佢系有一间中国嘅代理公司，而好多时候所谓嘅官方 SNS 账号，即系微博又好，微信都好啦嘅操作者，好多时系呢啲代理公司请嘅人，就并不是。 市原公司，即係譬如 Bandai 中國，即係譬如我係 Bandai， 我入嚟中國揾咗個南猛工做代理，咁南猛工咧就會操作咗我 Bandai 中國嘅微信、微博、WeChat、Bilibili 嘅官方帳號，由佢哋去推做嘢。如呢啲咁嘅公告，點解有好多時會出現咁難睇嘅嘢咧？就因為係佢哋私自發出嘅，未必係冇問過嘅，可能係問咗，但係我中文寫乜你又知咩？可能佢陽奉陰違，亦都可能解釋咗佢哋聽，甚至係說服咗佢哋，因為一個日本人絕對唔會喺公告入邊提一中原則呢啲咁紅咁專嘅詞語嘅，即所以我相當地相信呢個公告係中國人發出嚟。咁嘅情況下再推斷落去咧，就係佢好有可能其實係某啲代理人自己發出嚟嘅公告。咁既然不是同一個人發出嚟公告，用語用詞針對嘅嘢，如果佢哋冇夾過稿的話，咁當然就係唔一樣噶啦。咁大概我哋法官都话啦嘛，口供不对词，证明佢哋冇夹过口供啊嘛。呢啲嘢都有法庭话，中日文嘅内容唔一样，证明佢哋冇夹过口供，佢哋真系冇夹过口供嘅。所以并不是同一个人阳奉阴违，虽然理论上你见到嘅都系官方，但系实际上其实系两个完全唔同嘅团体。即系譬如好似之前雷亚中国嘅事件，新闻报告啦，佢入边雷亚中国嘅公告其实喺中国嘅代理去代为发出嘅，虽然佢有签名就应该系有背书，但系咪冇唔定啊？所以好有可能呢次都系。相同的事件，并不是一个人的阴阳两面，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人持住不同的理念，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感，甚至是针对不同的人去。因为现在会出现的情况通常会由代理去操作呢，因为日本人真的不理中国发生什么事，即是他们有钱收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就会丢给你，你解决了他了， 你熟悉国情嘛。或者调回转来说，为什么要找代理，很多时都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上传不到吗？我在日本上传不到片下去 Bilibili 吗？为什么要有中国有个代理打压不啫？就是因为他们熟悉中国国情嘛。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熟悉中国国情的代理商发出来的机构。 但是怎知这个惯例动作就被 解读为这个一刀两面。 是啦。 有少少公司来讲都有少少无辜。 即是有少少无辜，不过用回日本人自己那套讲啦，你自己对 check 啦。 当然你调回转讲呢，就是虽然他们无辜，但是都不代表着这样认定的观众是错误的，因为我没有责任去理你这些东西。 我没有责任去脑补你到底是怎样的嘛。 是啊，你官方账号发出来的就是官方账号，因为这个是挺麻烦的事，他们不会用代理商的名义发出来，很少会发的。即是雷亚那单就好少少，他用代理商及雷亚中国的名义发出来，那大家还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到这件事。但如果他就只是出 All Live 中国的账号发出来，那就比较慢少少了。那就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三刀两面，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回事。咁啊，好啦，轮到呢个台湾西先啦，台湾先近。咁台湾嗰边咧，重点都系两个量。第一就系有我哋又遭艺化年，同埋以前喺识于微时，以前支持你当年出报告的时候都讲到明日本以外就我哋台湾最大。其实所谓最大都系讲紧系个位数 percent， 接近 10%， 我印象中系。 但起码入 percent 出到嚟啦。 系啊，总之但系已经系好多噶啦。即系好似十几添，好似唔好记得个数实数。总之就系日本以外最大打压市场。呢、这个中文就洗练嘅地方就在于，因为俾人照惯咗，日本以外最大单一市场。用市场来做单位，咁你就可以回避咗地区国家呢啲问题啦。咁啊，日本最大单一市场。好啦，咁所以咁佢哋会分裂咗两派，一种就系佢哋都系无奈，都系被逼嘅啫。我哋要继续支持佢。一种就系屌那声你 ，Polo Life 又贵，哪次不贵的？我爆蟹拒绝要佢睇。咁啊，大概出现咗呢两种咁嘅情况。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小方唔满意，所以佢哋罢睇；台湾人唔满意，所以佢哋罢。咁你美国人满意呢，但佢哋唔系罢睇，佢哋冇噶，佢哋真系闹咗，纯粹闹咗，佢哋唔会用罢睇呢个动作去作为一个抗议嘅手段，可能系东亚人嘅习惯，又或者系烧得比较紧啦。咁好啦，咁啊再讲外国势啦，外国势可爱啦，我讲少少花边少少噶啦，即系其中一个就系魔兽个制作团队个 leader 开发团队主管，咁咧佢就话，如果你哋 Hollow Life 你哋因为咁嘅事而丢失咗百万嘅，过嚟揾我，我照你哋，讲咗个好卵霸气嘅嘢，虽然我心佢谂就系佢哋都过唔到嚟噶啦，因为咧佢哋个版系个皮啦吓，佢哋角色版权其实喺 Hollow Life 手上，除非佢连成间 Hollow Life 收购咗落嚟，连埋佢哋嘅版权收购过嚟。如果唔系，就系人过嚟嘅话咧，佢哋必须要转身嘅。而且你转身嗰下，如果太过提过佢前一世嘅话咧，或者系新生太过相似的话咧，系有机会俾 Hollow Life 告嘅。咁所以其实佢只系救人咯，佢只能救到人咯。咁佢就唔可以话系成件事包起落嚟，咁啊加上太多料。 不过有个都叫做好嘅，即系 精神支持嘅。 象 意义比较大咯。 系啊， 咁同埋因为佢始终上比较上系有名啦，咁 即系个有朵人啊， 系咯，咁可以即系将呢件事发大俾其他都系欧美嘅人知道。 呢、 啊這 个亦都系 去做一个支援咯。 亦都系因为佢嘅发声，令到多咗人去留意啦。 顺便一提，阿 Mark 即系头先讲嗰位首席设计师，佢其实系泰美混血，所以系基于国家情谊咁样，佢都帮下手咁样。 你 sure 佢系讲明系因为国家情谊，唔系 唔系我唔系都推断嘅。 啊，呢个推断嘅，因为可以好复杂嘅咁。好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简单少少，纯粹系 fans 角度。咁另一个就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少少啦，即系点样形容一个人嬲咧？有好多方法。呢、這个真系我觉得真系非常特别，值得一提。气到讲中文，嬲到讲中文咧，即系我哋我哋通称叫瑞士绅士啦。佢系 M 字头嗰、那个 Melon Pan 啊。其实我冇睇佢个 Twitter， 其实我直情系想 ban 掉咗佢，虽然我唔 ban 人啦。 放心，我冇人 follow 佢啦。 因为佢啲 Twitter 都几不适合食饭时观赏， 近似猥亵咯，即系我个形容系类似呢样嘢。 啊，唔紧要啦，总之大家知系边个就得啦。佢应该系 copy 咗人哋一句，佢系直接用中文台式的繁体中文，中国自己看不到就销毁全世界，真的有够垃圾！感叹号拉杆，即系话呢个感叹号拉杆咧，真系非常之台式，真系只有台湾人先讲得出啲咁台式嘅嘢。虽然我相信佢系唔知边个夹翻嚟嘅，咁跟住佢就开始贴啲真正会佢哋觉得好触动佢哋神经嘅，即系譬如坦克人啦，佢入边换咗个角色啦，即系嗰啲呢啲咪咪，佢就开始贴啊嗰啲下边，你睇嗰串嘢下边啦，下边系一大串非常之精彩，甚至可以当成一个半个懒人包咁样噶啦，就贴晒成件事发生咩事，系冇你唔好讲佢本人如何，佢系一个好今日三批嘅人咧，变成就系大家见到佢 Twitter， 佢 Twitter 同 Facebook 有嘅，我喺 Twitter 见到嘅 ，Facebook 嗰个系咪唔见咗咯？已经无法预览，我唔知系收埋咗定乜嘢，总之我 Twitter 我之前抄资料的时候系星期三的时候见到嘅，而家我见唔见到就趁到啦。虽然并不是一个真系好重要嘅嘢，但系真系可以代表到佢哋嗰种咁感觉。喂，关我咩事啊？即系佢首先佢知道问题源系中国人嗰边烧咗啦。第二就系佢哋嬲嘅点就系我冇得睇，对佢嚟讲无啦冇得睇。佢觉得佢系是真是爱的，虽然佢实际上都一个中国原则对一个非中国非台湾嘅人嚟讲，其实真系可以讲是真是爱。好啦，咁拉到第三，好似第四点啦。咁就系讲翻 VTuber 阿夏真啊，佢同埋阿 Coco 佢哋并唔系特登去捉路中国人，甚至佢哋系冇一个意识呢句嘢，中国人系会嬲。可能系佢第一时间，甚至呢句嘢有冇问题？佢第一个反应好有可能系咁样。那个情况就好似有个人突然间嚟讲，点解你话你个地球系圆噶？地球系平噶嘛？即系你个反应会系咁样噶？地球嘅？即你甚至系呆到去将佢嘅嘢重复一次，你完全唔知道咩事，你只不过系好正常讲紧呢个世界系如何。喺一般世俗绝大部分人嘅眼中，台湾同中国，除非你唔知道咩叫台湾，唔知咩叫中国系比较少见啦。如果你知道咩系台湾，你都唔会认为台湾同中国系同一个国家嚟嘅。官方秒上点样宣传点样成系另一回事。实务上冇人将佢哋两个当系同一个国家，好似俄罗斯人，我唔记得我俄罗斯 friend 就喺度讲，全世界都知道呢两个系两个国家，系你中国先称佢哋一个国家咁样嘅啫，即系类似咁嘅说话，咁你比较直白少少啦。但系务实上系冇人咁样认为。咁当然啦，佢哋啱啱我讲嘅佢上位之国就是另一个问题嚟噶。其实佢系咪真系觉得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呢？其实佢喺嗰一个言语入边系冇透露过嘅，即系佢最多只不过佢冇特登地意识到呢个问题，因为呢个根本就唔系问题，喺个地球上边并不是问题。虽然呢个地球以外外嘅某个国家就系一个问题啦，呢个就系我再假设一个更加荒谬少少嘅重力问题。假设有个人冲过嚟话咧，你点可以话呢个地球系有重力噶？地球边会有重力噶？即系你仲可以觉得，咁我避开咪得咯？咁好噶啦，咁我而家某人我就系讲，前嗰排我减肥成功啦，咁佢冲过嚟，你点可以话你减肥成功噶？你减肥即系话你重啦，你重即系话有重量嘅存在啦，你话有重量嘅存在就系不符合我哋无重力嘅规则啦。佢咁样去三段推论落去，然后觉得你冒犯咗佢。先唔好讲，对我哋嘅世界常识嚟讲，重力系存在嘅，但佢认为冇。OK， 你有咁嘅权利，即系等于你嘅地平学说学会系真系咁嘅人嘅，你可以得闲去耻笑下佢哋。真系有个咁嘅组织，定期会开会嘅。即系我谂紧，你搭飞机嗰阵时唔会发现个地球并不是平的吗 ？O K， 唔扯咁远。你系有权主张重力不存在，你有权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你系有权咁样主张嘅。但系你冇权要求人哋将佢视为一个常识，并喺生活处处并且公行。而一个日本人，一个外国人，只不过系将佢哋嘅世界嘅常识当成常识咁继续运行啫。所以点解会咁容易冒犯？然后佢点解会之后会冇乜反应？就系因为呢边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什么大不见的事，更加唔好讲。如果你系熟知中台形势嘅，就更加知道其实系什么回事啦。 所以就可以拉翻到去点解一部分唔系小粉红嘅中国 fans 都会咁愤怒啦。 同埋提翻呢样嘢咧，就其实头先都有讲过嘅，因为佢哋开呢两台嗰阵咧，咁其实就系喺 Bilibili 转播啦。咁其实因为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官方 Bilibili 嘅账号，咁样都会喺嗰边开台嘅。但系就因为当时佢哋喺 YouTube 开台啦，其实佢哋面向观众，其实望翻都系全世界观众啫，冇语话我喺 Bilibili 开台先要注意翻同你哋中国嘅言论咁样。佢哋就可能喺呢方面就。个意识系分开咗咯， 亦都有咁嘅情况啊！即系因为如果佢我本身就喺 Bilibili 开台，即系我本身面向嘅就系中国人，可能会特别地注意啊！我要记住地球系平嘅，地球系平嘅，地球系平嘅。即系可能佢录的时候要自己心入边咁嘅警惕。但系如果你喺个地球入边咧，系用地球常识运行，并不是用得地球我嘅常识去运行。咁只能讲呢个系一个认知嘅不一样。 甚至退一步咁讲啦，就算我认知你系地球外，我地球嘅国家，咁大家面对意见不同嘅时候，咁系咪用呢个态度去对待其他人咧？即系话，喂，你依家你个嘢，你嘅认知同我认知有冲突有障碍，你唔啱，你要跟我嘅常识去做嘢。 即系小粉红咧，尤其是就算唔包括小粉红，就算系中国嘅粉丝都系嗰阵。其实佢并不是认为你嘅认知同我嘅认知有冲突，而系你错我啱。佢嘅思想系绝对到咁嘅地步，先会出现咁严重嘅反应嚟。 所以完全系冇得倾啊，就直接话你错，我嫌上我出征你咯。 就因为佢系一个对错，直接出一个对错问题，并不是一个观点或者个认知问题。我啱啱讲嘅讲法，当然地球系有重力嘅，中国同台湾实际上是两个国家，呢个系我个人嘅认知。但系我知道呢个系我嘅认知，并不是全世界所有人无一例外嘅公认。呢个系我正知道呢样嘢，所以我讲嗰阵时会相对。比较保守客气，但系佢哋唔系影咁样，佢认为全世界佢哋错咗，系对错问题，并不是认知问题。咁可以延伸到啱啱我讲过，小粉红只系占中国嘅少数，即系以前我哋新闻都报过噶，有啲事件咧，小粉红烧完之后咧 ，fans 出嚟去抵制嘅，调翻转噶，唔系个抵制意思系叫做禁翻佢哋。譬如我哋 Steam 将台湾列翻做国家嗰阵时咧，小粉红想出征噶。但是 Steam 嘅玩家就係撳返住佢，喂大佬唔好亂嚟呀你。今次嘅情況點解佢兩個係幾乎係同一條心嘅。第一就係啱啱講過呢個小粉紅生筆係特別大嘅。表面形勢就會覺得一邊倒地鞭撻呢兩位 VTuber。中國人有個好特別嘅思想模式嘅，就係多人就是正確。即如果我嘅認為呢，就係多人認為係啱嘅事，咁佢好有機會係比較正確嘅。至中小小就係人多認為嘅係比較正確。但係佢哋嘅認為係人多就是正確。唔系佢哋多人睇系认为正确，而系直接人多就系正确。所以喺佢哋觉得人好多人都系鞭挞紧佢哋两个嗰阵时咧，为佢哋缓下呢件事就系错嘅。所以就点解会令有时有啲小朋友烧起嚟，一烧起嚟就一发不可收拾，原因就因为咁，因为佢哋只要认为人话人多嗰边，西瓜靠大边嘅情况系中国人系特别极端嘅呢方面。咁可以，但系要解释多样嘢，点解 Steam 冇烧到上嚟，呢单会烧上嚟咧？就系讲紧对一般 fans 嚟讲，其实佢哋。唔系真系好 care 台湾系咪一个国家，台湾系咪中国？对佢嚟讲系冇错，我知大义名分系咁样嘅，但系我关心嘅其实唔系呢样嘢。佢关心系乜嘢咧？呢两位 Vtuber 心中并没有我中国嘅 fans， 或者系直接系我呢个 fans 啦。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呢件系神圣不可分分嘅事实嚟嘅。喺佢认知入边，首先已经系事实先。你冇驳字，佢认为系呢件嘢事实。咁如果你讲出有违呢件事嘅嘢，就系、是、你诛心论地认为你是刻意的，即是话一个人特登话太阳由西边升起嚟，佢绝对系特登嘅，而唔系点解有啲咩原因，即系譬如话可能系佢个指南针坏嘅，东西调转咗，你唔会考虑呢样嘢，你就只会直接指佢佢系特登的，然后对佢后续冇即时作出反应，佢唔会考虑可能哦人哋星期六日放假，公司冇反应。佢哋本人根本冇咁嘅认知，佢哋根本就唔觉得呢个系问题，即系佢唔会考虑呢啲嘢，佢会话无视，佢哋会选择一个佢哋主动、好非常主动嘅人，去无视咗佢哋嘅抗议。呢、这个唔一定系恶意性嘅无视嚟嘅，即系一开始嗰时事情唔严重，佢唔炒，但系佢唔去俾生跛佢，咁令件事唔好烧起嚟，即系唔一定系恶意地无视佢噶。可能系佢未知道佢睇咩事，亦都可能系未处理一次，但佢将佢解读为佢恶意无视咗佢，将所有实际上发生嘅事认为系对方主动做出嚟，咁样就推论咗佢哋不重视我哋嘅市场，扮做好爱我哋，实际上佢系唔理我哋，即系佢会感受到一种被喜欢嘅对象背叛嘅感觉。 爱嘅反面就系恨，爱同恨系一体两面嚟嘅，所以个 call 一转，公仔头变咗字，嘢有几爱，亦都有几恨。呢、这个亦都点解佢哋甘于乐于甚至带头，即以前系小花龙挟持一般用家，所以咧就会好容易消灭嚟嘅。但系呢次咧，对一般用家嚟讲，佢觉得佢嘅内心受到伤害，我被无视了，我被恶意无视了，我被侮辱了，即我被三刀两面了，我被背叛了，所以佢觉得愤怒，所以佢就出征。呢、这个就系点解件事可以烧到咁大嘅其中一个原因。佢哋根本就唔觉得，因为我见到好多佢哋自称系所谓嘅 V 粉嘅深情告白啦吓，即系佢哋都唔系真系咁 care， 即系佢哋喺认知入边，固之然台湾系中国嘅啦，但系佢哋介意嘅并不是佢哋讲呢样，而系佢哋嘅偶像并冇有照顾佢，即系佢觉得我支持嘅偶像竟然无视咗我哋嘅需求。 因为不论是 cover 者定是阿可可他们本身呢，他们都不是即刻对件事已经有回应的嘛，他们都是后尾即是 cover 那边说我跪啦，跟住啲 VTuber 就阿可可那些先会出过道歉声明，即是可能就因为个时差问题，他就觉得咦是不是对我们中国粉丝不是那么什么呢，咁。 真的好地图炮啊，先讲啊，事先声明地图炮经过啊。偶像并不是爱你，偶像从来都是爱你的钱，他不会无啦啦爱你的，好认真的。当然你热情的支持他会很开心，这个是事实来 的。那毕竟有 Super Chat 这个即时回应的东西嘛。 但是真正的真心喜爱观众呢，我想大家只能说可遇不可求，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但是他要求对方必须是这样。即是他会将一个逢场作兴当成真爱，我会形容。喂，出嚟玩下，即係你去叫雞嗰陣时佢话你好厉害，行下我见过最劲嗰个客，你系咪真系信啊先生，有冇咁天真可爱啊，即係会出现咁嘅情况。跟住就觉得咦、又话爱我嘅你竟然照顾唔到我嘅感受。喂先生，先唔讲你啲咁难理解嘅支点点样避啊。你话我听，我要讲嘢嗰陣时要就住，唔可以同任何重力有关，唔可以认为重力存在。喂，好荒谬啊，先生！ 即系正如佢哋觉得 Coco 嗰个阿 Sa Coco 系应该有准备嘅，所以佢觉得你咁样去公布啲后台数据系有心伤害佢哋感情。即系佢哋 呢个都系啊，佢话你前面都算啦，佢会话前面都算啦，你后面再睇一次，仲唔系特登嘅？ 系啊，佢哋真系会咁样谂噶，但其实佢哋可能佢哋冇谂过，其实即系呢个都系个推断嚟嘅，就系阿 Coco 系要保下心心嘅，因为心心讲错嘢。 呢种讲法有两种嘅睇法，即系一种讲法就系话阿 Zama 佢系唔小心嘅，呢、这个就是阿 Coco 系知道佢唔小心，所以想保佢，自己拉埋一齐落水， 自己做炭， 系啦，即系算系吸翻少少炮火，呢种系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就系因为佢哋呢个两个直播之间嘅时间咧，其实相差并不远嘅。咁有可能係佢根本冇睇到，或者係冇留意到呢件事。咁啱佢哋係受同一件事相关，可能係社内提到话我哋美国嘅人都好多喎，即係啲私下嚟倾偈，可能係佢受到同一个来源刺激。即係呢两有呢两种讲法，呢两种讲法我觉得都係合理嘅。到底系边种咧？就我谂真系只有当事人先知，佢都唔会话你听噶啦。 我又对 Coco 唔熟啦，阿建祥阿插会唔会话，即系对阿 Coco 佢嗰个做法会有啲咩睇法咧？即系咁样去，会唔会话真系坦啊？定系点咧？ 系我先讲啦吓，你唔熟嘅观众，因为阿同生 Coco。啊，点解啱啱我叫会长呢，就是因为个自称系同生会嘅会长啦，同生，但系我谂知姓同生嘅，我谂你上马一手咧，你肯定会手到系一马噶啦，即系我谂，即系我哋渣啦，即系其实佢都亦都好中意玩呢个叻他嘅，佢都系话佢系一个外星嚟到地球学习地球文化，咁咧就因为学习嘅对象咧就系、是、呢个人中之龙，所以咧讲嘅嘢都有少少黑道 feel 啊，即系佢都文佢沾染咗呢种啊咁嘅文化，即系会学习咗呢种嘢，所以佢做人咧就比较个处事方式比较黑社会嗰种仁义嗰种嘅做法，所以会有人会认为佢系想 cover 嚟，而且佢都唔系第一次去 cover 其他 VTuber 嘅情况。 系你头先讲嗰两个睇法，个讲法咧，我比较同意第一个嘅、啊，即系你都知道啦。佢叫同生可可就真，其实佢都真系好中意呢个人中之龙呢个系列嘅。咁佢其实过去个性都系咁多个 Hollow Life 嘅 VTuber 嚟讲系比较有义气嘅，但即系自己唔讲性格嘅、 嗯。 而阿石井心咧，其实佢唔系住日本，佢系住一个人住澳洲嘅。 系 咁佢我觉得佢都系唔觉意咁踩到小粉红个地雷啦。 系啊， 咁阿同生可可咧就见到咁样情况唔对路啦，咁我都帮手 cover 下炮火咁样。就咁、是、 咯。哦 OK， 咁就返我自己睇法啦。咁首先啊，深深佢嗰次呢，咁其实佢本身个题目呢係点样吸引更多粉丝嘅。 咁所以佢先至会提咗翻呢个国家数据啦，咁所以踩到啦。咁呢个其实就真系应该系无心之失嚟嘅。但如果你讲紧阿同新哥台咁样嘅话咧，其实我自己个人嚟讲都系比较信系第一个睇法，就系佢真系想将视线转移起将个炮火集喺自己身上咁样咯。同埋因为佢自己都话唔知话算出名又得，定系话可能话比较熟嘅人会知啦。咁其实因为佢真系对翻佢《骷髅里面啲成员咁样啦，但系老实讲都算系真系讲上系几有情有义咁样嘅。咁即系有啲话点样主动拉对方一齐做动啊，咁或者可能真系有事会倾啊，佢系真系会行得好前啊呢方面。咁你话佢会唔会话佢因为咁样而会去为阿心心去挡呢？我个人觉得系真系会有呢个可能嘅。但系会唔会因为咁样而直接发生呢单嘢？咁其实我就觉得系可能真系会小粉红嘅反应系过敏咯。 好啦，呢件事正正系牵连大波啦，就两件事啦。咁就喺呢个10月1日 JPAC 会议，即系日本对中联合议员联盟啊 ，something like that， 我真系唔叫乜嘢。 即系日本对中政策国会议员盟。咁佢入面本身个即係点讲，即係佢入面含佢嘅政治光谱比较大嘅。 佢入面系一个跨党派嘅议员组成嘅联盟，而且佢同呢个全世界嘅联盟系有联系嘅。大家知唔知边个系揽炒霸，即係佢搞出嚟嘅，即係全世界各个国家国会议员组成一个联盟，就系、是、对中嘅联盟嚟嘅。呢个系日本嗰边嘅。系佢哋应该系冇重属关系嘅，但系类似嘅物体存在，但系货只系货日本嘅啫。 我补充说明少少，呢、這个联盟虽然组成是由日本国会议员组成，他们开会的地方也的确是国会入面，但他并不是国会的组成部分来的。 那他们就是在这个11号的时候就开了个会，就直接拿这一单事件出来讲紧对中国跪低。 应该说是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态度的问题。 在中国的政治正确，在日本企业应对所产生的问题。这个就是他拿出来做例子，因为现在讲紧其实可能可以好严重，其实可以真系可以唔，因为荷拉拉啱啱讲过，佢正当头起，尤其是喺世界正系要起飞的时候，即系讲紧系前一个月都冇，前两三个礼拜仲讲紧。已经是多到是有些人是见到有人提他就要 ban account 的程度了，因为太烦，但是都代表着什么呢？红，他够红。即是他的红的程度呢，量来讲呢，甚至是红过当年啊本来刚刚爆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毕竟还是少数，现在 VTuber 圈子大了很多呢，真是铺天盖，可能你可以说是个 sample 问题啦，洗版式的，是真的在河滩拉河道是洗洗版的。即系呢个情况之下咧，如果你话我听佢突然间因为咁样嘢而禁足中国嘅话咧，即系佢而家小粉红嚟讲咧，就简单讲就系唔烧到佢死为止。即系如果系成个 Hololive 对完全退出中文市场，要么就对呢两个人宣判死刑，最少都要佢哋毕业，或者系佢哋，好得意啊！佢哋话系佢哋能够接受到嘅真诚道歉。即系呢句嘢同呢个女朋友嬲咗之后，要你氹翻佢，点先啊？你都冇诚意，喂，三卡戒指咯，仲冇诚意啊？因为为一时之间嘅啫嘛，你都唔系真心嘅。真心边度攞出嚟啊？真正嘅人心我就有，即系基本上你可以视为佢嘅要求系不可能达成咁嘅情况咧，就会几乎系只能讲，唯一就系宣判佢哋死刑，都未必一定满意嘅，但可能会得啦吓。即系佢非要将佢列监生列死不可嘅，唔一定系觉得自己气大财粗，但系佢觉得我真系受伤咗啦，所以你要值得咁贵。所以我嘅形容就系、是、呢个一个跪姿不正确嘅事件嚟。但系啱啱佢提日本文化嗰时提到咗一样嘢，喺日本嚟讲，如果你系咁样道歉咗嘅话咧，其实通常都接受咗。佢系个暧昧文化咧，佢系唔会要求你讲到咁清清楚楚。总之你道咗歉就得噶啦。阿半泽是嗰种要人跪捻咗喺度咧，嗰啲好少见嘅，所以先拍得成戏啫嘛。 嗰套系想讲嘅就系《半泽直树》是一套少年漫画，大家唔好当真。 即系，所以就正是因为日本冇呢种文化，冇呢种要跪到扑喺度嘅文化，所以佢做出嚟先系咁戏嘅效果啊嘛。而家就讲紧，而家中国人要求就唔知你要跪，你唔知系要跪得彻底，跪之正确，仲当然要后续仲要赔偿，即系要惩处要赔偿。呢、這个要求系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嘅。即系中国出名嘛，三跪九叩啊，大哥。 咁啊，只有另一种方法就系、是，即系佢烧到退出市场为止。咁就如果系站在公司 司或者就翻政府立场嚟讲，如果我公司动不动就会俾人咁样搞嘅话咧，其实呢个市场真系要唔要都罢，最少要重新审视进入中国市场嘅成本系比大家想象中嘅高。 因为点讲咧？因为早期阿吹吹阿白上吹雪咧，其实佢喺 B 站嗰边咧，其实都叫攞到职位嘅，即系有啲都系赚到钱嘅。咁所以中阿 HoloLive 都觉得可以喺中国发展，即系后屘都有好多代言啊诸如此类嘅。但系其实发生呢个事件之后咧，佢真系要谂清楚。冇错，佢哋真系帮咗你唔少嘅，即系喺早期发迹嘅时候。咁但系你依家面对嘅问题就系你后续会因为少少嘅嘢而嫌上而要求你去改变一啲政策嘅嘢时候咧，我觉得佢真系要再重新谂下，我系咪真系咁需要依笔资金去帮我 HoloLive 咧？系因为个市场，我系咪真系咁需要呢个市场？ 系啦。 嗱，咁咧嗱呢样嘢就两睇嘅。第一就系如果系点解 JPAC 会攞出嚟讲，就因为要考虑嗰啲你见唔到嘅成本，而且随时会袭击你，甚至可能会系到你巩固咗嘅时候先会有，因为所谓嘅养兔杀啦，所谓养兔杀系中国嘅术语嚟嘅，就系先养肥你，跟住套喺个圈度套住你，然后先再劏你，入咗中国市场大赚咗钱啦，跟住先对你越取越攜，而你系已经冇办法再拒绝噶啦，所以佢攞出嚟开会入边提咧，就要讲紧呢啲问题，而大家要考虑。咁嗱，我嘅睇法就系HoloLive咧有个好独特嘅地方，就系佢其实英文世界系非常之大嘅。即係佢嘅英文市場其實都唔使啱啱講過啦，點解要特別攞出嚟提？就因為佢有十幾 percent 嘅美國市場啊嘛。咁你講緊係冇錯，十四億對三億，好似十四億多啲，但係問題唔係十四億對三億。而家喺呢個世界形勢之下，只能剔西，只能攞文明世界同中国，或者我哋 channel 成日讲嘅方法，就系地球同地球之外嘅选择，就系一个十石同六十一嘅选择，系一个只能二选一，只能剔西嘅世界。而家呢个世界新常态喺2019年开始，但系就系只能剔西嘅世界。你只能剔自由世界或者独裁世界，你只能剔西，只能剔一边。如果呢咁嘅情况之下，你唔去剔西，你都系剔咗西，你即系选择咗两边都要，咁你就要么就系长袖善舞，两边你都可以唔得罪，有咁嘅人嘅我知道。但系更加嘅多情况咧，你就会系两边都得罪咗，结果就系两边都失去。咁嘅情况下咧，你必须要作出选择，就系你要14亿定要60亿。咁我諗正常嘅人都會揀六十一噶， 但係就返呢個問題就係因為其實依家歐美世嗰邊啦，咁其實因為正式起飛可能係講緊呢半年甚至呢三四個月裏面嘅事啦，咁 cover 會唔會上場部淨係會睇到佢呢一兩年中國嗰邊可以俾到佢嘅利益而去做呢個判斷呢？咁老實講，老實真係俾人幾擔心嘅。其實 我覺得佢哋係冇咁嘅洞見，因為日本人從來係冇試過剔曬，冇試過自己去選擇剔曬嘅事，而且以呢个地缘政治大国国嚟讲咧，其实日本虽然都唔算一个小国家嚟噶啦，但系佢夹喺中美两个巨大国家之间咧，其实一路做嘅方法都系两边讨好，两边系威胁式嘅不讨好嚟嘅，即系其实佢一路都做开呢样嘢做法，但系而家呢个世界系并不允许你这么做，所以佢尤其是以公司嚟讲，国家你仲系因为你有相当大嘅影响力，你可能仲可以咁样做，但系如果你系公司嚟讲咧，好似而家咁嘅情况就系变成就系，点解佢会三面都会被烧咧？就系一个尝试。如果即系呢个历史冇如果，但系如果佢一开始醒醒定定，唔好行差踏错，要加引号，大家听声听唔到。所谓行差踏错，你或者一开始一讲错咗，一烧有人反应咗出嚟，即刻扑出嚟跪得彻彻底底，因为中国式嘅道歉，而佢哋收咗货。其实好多时一啲佢哋要求真诚嘅道歉，但系佢哋收货道歉，其实我哋先觉得好假，好卵假。即系周志如嗰啲咧，即系咁嘅情况下咧，如果你系咁样嘅话咧，你可能仲系保持到佢，但系佢又唔识得或者唔肯或者唔想佢咁样跪。咁你跪一半呢，咁就只能讲跪一半就真係永远都只会得罪你两边人。你真係只能权衡利害选择一边。但日本公司好多时都有啲无能之辈，就係唔敢去做呢个咁重大嘅选择。因为讲緊係关乎公司生死嘅问题。呢个系真系关乎公司生死嘅选择，但系问题就系咧，你以为你可能系选 A 就死，去 B 就生，其实唔系。如果你 A、B 都唔选，或者 A、B 都选的话咧，系一样会死嘅。即系你过时唔出声，答 A、B 都要，都系一个错误嘅答案，都系会死嘅，未必有咁嘅洞见。而且老实讲，我系个外人，我今日讲得轻松啦。嗰间公司执咗都唔关我事噶嘛。但系对佢当时嚟讲，佢未必可以马上去咁果断去道歉或者唔道歉都好啦。所以佢拣咗一个最正常嘅做法，喺日本最正常嘅做法。 咁结果咪散边烂细咯。有少少求人自取啦，只不过大家嬲嘅都只不过系旗下啲 VTuber， 我哋大家系睇嘅系 VTuber， 喜爱嘅会 VTuber。如果要烧，梗系唔会烧佢本人，系烧个公司噶啦。 系咯，即系个公司仲话你而家有个窗口系专对呢啲事件啊保护艺人嘅，你而家做紧啲乜嘢？ 对 fans 嚟讲，佢最嬲嘅反而唔系佢讲到你乜嘢，而系你冇保护紧你系下嘅人，你应该要保护你嘅人，但系恐佢出嚟受把，自己就去。又啱啱我哋讲事件嗰阵时候。有啲小事件我哋冇提到嘅，即係譬如佢其中一个好贪人憎嘅地方就係禁 Superchat， 其实个非常恐惧行呢件事喺 VTuber 文化入面呢，其实係一个几大嘅伤害嚟嘅。喺 VTuber 入面世界入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係互动。 即係我即时互动啊，聊天室啊，你呢啲其实你禁咗佢，其实你等于阉割咗佢，冇咗一半以上嘅乐趣。 其实虽然你可以话唔公平嘅，因为 VTuber 讲嘢就唔使钱嘅，就係你讲嘢要俾佢留意到呢，你要科水嘅。但係大家心甘情愿啊，一个月打一个月挨。咁你讲嘢咁佢同佢讲，佢会有翻啲反应俾你，因为 Hololive 佢嗰边唔系官方要求嘅，但大家都会习惯会读翻佢个 super chat 内容，或者系对佢有啲回应，即系譬如你讲个笑话，咁我笑，或者系你想我讲乜嘢，咁我顺便我哋咯，即系佢会有啲咁嘅反应喺度，即时嘅反应嚟嘅， 咁或者甚至对局外人嚟讲，可能觉得佢哋呢个系一个比较接近一个。一对多嘅大型聊天室咁样情况都唔少咯， 即系个投入感会大好多。 咁大型聊天室啦， 比起你 咁好听啊， 比起你呢、這个即系正式系可能 game 实况嘅人啦，咁嚟讲就当然开 game 实况就有佢哋自己嘅实况啦。 我觉得你俾我讲埋先，我觉得一次呢个大型夜总会台上面唱歌，下面就掟啲钱上去。 OK，OK，、 okay. okay, 我知呢个比喻有啲 old school 噶啦，因为系我出世之前嘅事嚟。OK， 我出世之前嘅事嚟啊，强调翻啊，七十年代嘅事嚟啊，唔关我事啊。但我知啊，即系当年夜总会就系咁样噶啦。虽然我知道咁样比喻嘅话咧，可能有啲人好唔高兴嘅。喺我眼中真系差唔多。 喺我人眼中， 放心啦，有刀 啦呢个。 有任何刀片限追，请寄俾每日幽灵。 唔关我事。即系请寄俾杰特，我哋方物向赖杰特代收嘅。即系佢唔可以话去到咁调翻转讲啊，夜总会其实唔一定系关色情事，其实大家都系求个因为求个娱乐，求个互动。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你冇咗 super chat， 即系如果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系俾你听演唱会唔准打 call， 即系睇 live viewing 咯。 咁我不如买杯飞翻嚟算啦，使唔使乜几万英黄牛炒张飞翻嚟，然后新手揸行逼翻入去搞呢搞路，都系想现场同佢互动啫。所以点解握手会咁受欢迎啦？ 即系甚至系好似系咪阿杨啊？杨系会零零舍舍会有个感谢回集，话俾你知我感谢你 super chat 嗰啲啊。 其实唔止杨，基本上。基本上所有 VTuber 都会 大半啦，唔好话全部嘅。咁其实佢哋可能会开台完之后，咁就会抽一笔时间出嚟，可能读一读佢哋你订个 super chat 嘅人嘅名啊，或者甚至可能佢哋一啲内容，佢哋觉得 OK 得意嘅，可能讲出嚟，大家当倾下偈啊，吹下水啊，都会有嘅呢啲情况。 故之然，佢系一个吸引人订 super chat 嘅手段，因为 super chat 入边要俾钱啦，先讲啦，喺扣除平台收成之后咧，就会俾翻个演出者嘅。即系呢个演出者系指 Hololive 嘅公司啦吓，咁如果呢度 同埋补充一点啊，头先话掉 Super Chat 呢样嘢啦，咁其实有啲真系会比较上会留掉消失嘅 VTuber 嘅话咧，佢哋甚至系唔单止 Super Chat， 就一般佢嘅 comment 都系会睇埋落去，甚至系有回应都唔奇怪嘅呢样嘢。 只不过因为常有啦，因为 Super Chat 比较显 会 比较养眼， 会比较养眼咯， 同埋佢会有另外地方记录喺你后台嘅见到。你如果你有见过个后台，你就知噶啦，后台系另外嘅地方，即系你可以另外就咁净系睇有咩。Super Chat， 即系佢边个俾咗几多钱，佢嘅留言系乜嘢，喺另外嘅地方写咗。 佢哋自己有时都会净 show 埋出嚟咯，喺呢件事发生之前。 咁所以就咁，但佢而家就禁咗佢，甚至系要将成个留言 YouTube 嘅留言咧，其实留右边一个留言区啦吓，喺段影片，如果你系用个嗰个叫做一般模式。咁喺个右边啦，如果系影片模式就会喺个电影模式就会喺个影片下边啦，全影冇见佢唔到啦，有个咁嘅留言区嘅。但系直播嗰阵系允许你将成个留言区车落你嘅荧幕画面一部分嚟，你可以自己教嘅，但系好捻难教，我先话你听。你可以放上去，亦都作为一个互动形式，就算系作为一个第三者，甚至系事后睇翻，你都会见到佢哋留言嘅人同个 VTuber 系有互动嘅，即系你会见到一啲咁嘅嘢。但系佢而家因为为免出现个信息爆炸情况，咁佢就拎走咗。个 super chat 功能遮咗个留言板，点解呢？因为呢个行为咧，其实你可以话系一个禁言啊，或者自我束缚嘅行为，但系其实有意义，系有真系有咁嘅必要，有咁嘅需要啊，最少系点解呢？因为 其中一个唔捻关事烧捻到嘅阿犬山， 犬山 好似系犬山喺直播的时候提咗同生 Coco 呢个名啫， 净系提咗嗰个名啫，即刻成个喺 Bilibili 个转播就俾人 cut 掉咗。我先话你听，呢、這个保证不是人手操作，以个时间反应嚟讲，嗰、那个绝对系。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 ，YouTube 又好 ，Bilibili 又好，佢要判断你读紧啲咩字咧，系非常简单嘅事。当然啦，佢唔系 100% 准确，但系佢要求去某啲字去 detect 到佢出嚟咧，并不困难嘅。即系譬如之前武汉肺炎呢四粒字喺 YouTube 系会 detect 到呢四粒字，无论系画面嘅字文字，即系画面上嘅文字，但系人读出嚟武汉肺炎呢四粒字，只要佢 detect 到，就会将你黄标。即系呢个系半年前嘅事咧，虽然而家就取消咗啦，呢个情况但系经常都依然会咁情况。其实文字佢读出嚟嗰阵时系好容易经过机械判断去判断到嗰样系咩字，然后触发咗个关键字，好明显同生 Coco。诶诶，唔系咁，唔会咁样读啦吓，佢哋应该系 Kilo Coco 啦， 啊，成个就系 Kilo Coco 啦，佢就系可能系一个关键字。当然啦，如果我相信你用中文翻译嘅普通话读咗同声 Coco， 系咪咁叫啊？是但啦，我哋系咪？即系如果你觉得我相信都会出事，但佢都会即刻直直嘅。呢个系俾中国用嘅用法，就系攞嚟避免你出啲咩事，即系你咩毒死啊、天安门啊，天安门可能未必有事。六四事件呢啲咁嘅所谓嘅政治敏感词，所谓的确要加引号啦，咁佢就可能会有啲即刻就去列咗嚟，费事啊又留咗啲咩落去，即系变成咧就系佢要禁咗你，因为你 super chat 要读出嚟，要读嘅话咧，譬如有啲人系读名嘅，净系话佢话啊边个边个多谢你，啊边个边个多谢你，会有啲咁啊比较简单少少啊嘛，咁如果我个名叫做芝兰点算咧？即系先啊，呢个最新进度啊，佢啱啱一开始啱咪话中国啊台湾嗰啲唔得嘅。后尾好似有人再 check 过就 OK 啦，只有一个字唔得啫，知啦。咁无论你认唔认同都好啦，理解嘅，我个人系可以理解嘅。虽然我唔认同，但我可以理解的，即系我可以理解佢会变咗个金鱼嘅。咁啊，啲人就话，台湾系咪变成咗个 T work 啊？佢哋叫做，即系一个 T work 就文化，我要解释少少啦。呢、这个字语源于呢个 N work N hyphen work 即系字嗰个 work 啊？点解咧？就系话。我哋冇放送禁止用语啦，问题系我唔系好识读啊，好似叫 leg， 好似点解读 leggy 啊，黑鬼啊，喺美国系一个禁语嚟嘅。咁啲人真系想要讲呢一个字的时候，咁佢唔可以读 leggy 噶嘛，我哋可以啫，佢哋唔得噶嘛，咁我哋点读咧 ？N words， 即系意思就系 N 字头的字。咁大家就心领神会啦，或者系我哋比较常见就系 F 字头嗰个字咯，即系我哋忽略，即系我哋都成日都会忽略忽略，即系冇佢哋咁中意忽略忽略啦吓，但系都会讲嘅，但系佢哋系可以忽嘅，可以忽，但系唔准 leggy， 大家理解噶啦呢样嘢，呢个真系一个禁忌嚟噶嘛。咁佢哋就话台湾系咪变咗 T word， 即系变成一个不可名状的，系咪呢个台湾可以加入呢个黑苏鲁神话？因为台湾个名系不可讳其名的、不可名状的，跟住如果系接触同人陷入泥中，会令人陷入疯狂，好似又符合呢个黑苏鲁神话体系嘅两个特点。呢啲类似嘅灾情咧，其实都唔少发生。 即系依家过咗一两日嘅，头先讲到 JPAC 之后咧，咁啊，头先阿健全都讲过试过啲字啦，咁有啲字系唔得嘅。咁再之后，依家其实系件事好似暂时淡化咗，但其实佢哋仲有做其他嘢喎。嗰班人小粉红啊，佢仲有好似系有。去其他台搞事，我记得好似 佢哋系有人带风向，就话要去离间呢个 HoloLife 内部嘅成员咯 ，HoloLife 内部成员啦，呢、這个台日之间嘅关系啦，总之要搞事啦，佢哋要咁。其中一样就系扮台湾人去闹 HoloLife 嘅，虽然我觉得台湾人闹得少，我喺 PTT 版见到不自己咁多，虽然都好多都系真香啊。 即系自称台湾人话，今次件事我哋台湾人搞出嚟嘅，我哋而家分裂咗都去讲翻件事出嚟，跟住俾人系咁追。 但他们今次的攻击目标就不像之前的话，除了指定那两位，就是同新可和深深两位，那是一来首先是不只是对他们两个之外的，那是对其他其实很多不是很关事的成员。 HoloLife旗下的所有基本上是 VTuber， 无论他几咁循规蹈矩引号都好，他作为一个威胁压迫 HoloLife 去对他们更加严厉处分的手段，还是作为一个反制都好啦，因为呢两位VTuber 啱啱提过啦，佢主要系日本同个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市场，其实 中国佢哋只系顺手嘅啫，即系转播埋过去，你赚咪赚，唔赚咪算咯。 即系纯粹 cover 社自己嗰个做法啫嘛，方针就系等你都喺上面播埋咯。 系啊，所以就呢、這个你中国单方面嘅抵制啦，对佢嚟讲系基本上不痛不痒。要令到佢一出事咧，就只能烧埋上边嘅公司。佢哋嘅睇法系咁样嘅，所以佢哋就要炒搞啲唔单止呢个啲人生啊嗰啲嘢，佢哋想成间公司去烧。 咁就一个例子啦，其实讲翻系十月二号嘅夜晚嗰阵嘅嗰一日咧，都唔少台湾嘅论坛啊，好似 Discord 啊之类嗰啲啦。咁其实都系佢哋收到大陆 NGA 嗰边嘅内部消息啦。咁佢哋当然咁其实就知道佢哋去有机会会去对当晚开台嘅 YouTuber 发出攻击咁样啦。咁其实就个人所观察咧，当晚我自己都有睇紧嘅。咁其实就喺四期新嘅阳台嗰边嘅台身上咧，咁其实开始出现咗一啲平时冇见过嘅，首先可能中文名嘅人啦，咁又甚至系出现咗一啲系，因为其实阳台嗰边咧一直以嚟都有一个系固定嘅英文即时翻译嘅，咁其实呢啲系真系义务上嘅。咁但系当晚咧，其实出咗一个系睇上去好似系中文翻译，但系其实系将一啲阳想讲嘅嘢系丑化紧嘅一啲咁嘅工作咁样咯。同埋因为当晚原本收到嘅消息系喺会阳台关台十分钟之前咧，会开始会洗个 chat room 嘅。虽然当晚最终系冇发生过，不过中间咧系不断会见到佢哋会用一啲中文咧发出一啲类似暗号嘅信息，大家就其实有怀疑过佢哋会唔会调翻转想引台湾人主动然后去丑化台湾人咁样咯。 其实一种离间嘅手法啦。 普通少少就系佢呢小分同原本就谂住郭管话探咩真系样啦，系收台嗰阵就洗版定点啦，但系就估唔到咧，阿杨咧佢嗰日玩个 game 就系 getting over it， 就系一个坐住个壶去爬山嗰个 game， 系非常之难玩嘅。结果阿杨咧系开台开八个钟，咁所以搞到呢个攻击系唔成功。 咁补充一点啦，除咗喺阳台之外，其实同样嘅几个 YouTuber 卡咧，喺分别其他几个 YouTuber 嘅台，包括阿常暗拖华啦，咁同埋阿雪花拉米啦，咁仲有阿米拉托阿库拉啦，佢嘅呢三个台咧都见到嗰几个YouTube account 嘅身影出现嘅，咁其实系一个都几混乱嘅状况咯。其实当晚嘅人都其实系一直睇住睇下会惊会有嘢发生紧嘅，其实 即系我觉得有啲因为有个几麻烦嘅情况。YouTube 第一就系本身就系一个比较混乱、比较多人多口杂咯，甚至可以叫即系佢个当事人啊、持份者比较多，系唔止系指观众，系指表演者都多，因为佢相对嚟讲虽然好啦，应该以我认知中啊，佢系比较纪律比较高嘅公司嚟嘅，应该系相对嚟讲，相对初头社放牛吃草咁嘅，但系相对都仲系冇传统艺人公司咁严谨地去管制佢下边艺人噶嘛。 即系 VTuber 呢边叫做相对自由度比较高咯。 即系最简单就系佢 Super Chat 咁靓啊！我印象中系有人嚟嘅， 有嘅 系啊。 首先系吴奇新嘅斯伯伯坦啦，咁佢喺佢哋开会之后嗰一日咧，因为其实之前有讲过啦，收到阿雪花拉咪讲过话唔俾佢哋读 super chat 啦。咁其实首先阿斯伯伯坦就做咗个假嘅 chat room 出嚟啦，咁可能有啲人都睇过噶啦。咁然后事后咧亦都系有，虽然系冇显示翻个真 chat room 出嚟嘅，不过喺最后都有将 super chat 嘅人嘅名都照样读翻出嚟啦。咁同埋三期新嘅阿 Lucia 食咩又唔系好记得，唔好意思啦。 人鱼 系啦，咁就佢其实喺佢哋28号定系29号啊，因为当晚咧其实就有提过佢哋有唔少人都系同时被召开会嘅，咁所以好多台唔系早关台就系迟开啦。但系Lucia佢系直情系冇当晚佢一嚟冇开会，二嚟佢系呢个 chat room 同埋佢 super chat 系一切如常嘅。 即系我觉得真系之后接近系归类到白目噶啦。当然小花王眼中就可能系挑衅添啦吓。我觉得白上虎 Bookie 啊，佢话你哋系咪想再一次庆祝900万订阅？喂，我觉得呢啲 KY 程度真系即系唔多似日本人咯。虽然咧就佢哋做得 VTuber 都唔系传统日本人嚟噶啦。佢种呢个时候真系问咩叫再一次庆祝900万订阅咧？即系因为你退订啊，退订退到低过900万，然后再重新高过就够发文嘅前排啱啱过咗900万啊嘛。小姐，你会唔会 keep 翻少少？ 咁仲有星街水星啦，呢、這个都系500万跌过两次，即系 total 上咗三次50万嘅。咁佢都系有照样出嚟话庆祝啦。咁同埋就翻白石吹雪同埋星街水星两位咧，其实都系比较上勤力喺 B 站开台嘅两位 VTuber 嚟嘅。 咁仲有一件事咧，就有做字幕嘅人啦，喺 YouTube 上面将佢哋即时嘅 片，做翻个字幕方便其他人睇，当然系剪噶啦，唔会做足嘅。咁啊掟上去，咁佢就喺 YouTube 度收到版权警告。先讲啊，喺 YouTube 嚟讲啊，版权警告系一个非常严重嘅指引嚟嘅。咩叫版权警告咧？就系话对你侵犯我嘅版权作出一次警告，而一个账号累积三次版权警告就会下架。即系佢唔系纯粹屏蔽咗你个影片就算，系讲紧系如果一个 channel 如果累积出三次警告，无论你系嚟自边度，除非个警告最终系被撤回，如果唔系嘅话咧，个三只要累积三次咧，就成个 account ring ban 系一个好严重嘅指控嚟嘅。有之前做开个字幕影片嘅人就俾人告，但系佢告嗰个我一开始以为官方嚟一个名，个名令我有啲混淆啊，佢叫 Hololive Moment Moment 系 Hololive Moment， 咁佢就因为佢你俾人投诉嗰时候，检举系边个咧系知道的。即系问题就系咧，如果你是官方咧仲好，因为官方其实系默认甚至鼓励嘅，佢冇公开鼓励啊，但系系默认啊嘛。其实调翻转你谂啦，有人攞你段片去做上咗字幕，推广俾更加多人睇，何乐而不为呢？但系佢就收到个非官方嘅版权警告，我唔知系点样成立嘅。首先呢、这个其实一个好奇怪嘅，应该只有原版权持有人先有咁嘅。不过 YouTube 呢方面一塌糊涂，真系唔新闻嚟。结果就佢俾人控告啦，就而且就系大起，即系好多人话佢收到呢啲咁嘅警告。佢好明显就系一个揽炒的态度，即系先讲揽炒真系唔系我哋香港人专利。呢、这个团队到底咩人嚟？ 其实Hololive Moment 呢个团队其实有消息指，其实系内部其实都是中国人嚟， 呢个我有听过，但系佢哋做乜嘢嘅？其实我印象中佢哋自己都系做字幕嘅啫嘛。 系啊，佢哋自己都系做一啲字幕剪片，其实唔系话好特别噶，只系单纯一个名睇上去好似官方嘅物体。 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佢凭乜嘢去人哋侵犯版权，我理解唔到。除非你话咧，佢哋做咗个字幕，然后人哋做嗰个字幕系抄佢嘅字幕，咁先勉强叫做系佢嘅版权咯。而且调翻转讲，喂，嗰入边人讲咗乜嘢，咁我就嗰个字幕就写乜嘢噶咯。旁边话系你嘅版权，除非你真系抄到一模一样嘅做话啫。咁话呢个姑且唔理啦，可能系 YouTube 出咩问题。咁然后咧，最花生系乜嘢咧？然后他就死了。即系我唔系特登想做啲咁欺诈性啊，但系呢个十月三号近日嘅事啦。咁佢出咗公告话，我哋解散了。吓、啊，即系佢四处出征，四围搞人哋。搞完之后就最终就搞埋自己，周处除三害，即系我知老梗咗少少意思。所以点解话贵圈真乱？因为成个件事就真系一片混沌，四围啲反应都系非常之夸张。而且讲到最终，翻去最后，如果件事嘅最初，只不过系话台湾系一个国家，甚至唔系咁样说明，佢只系秉住呢个原则去处理一组数据。结果烧到咁 Q 大，我觉得能够俾你呢件事嘅，只有大毒冇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我觉得成件事真系好捻荒谬，但系呢个我只能讲呢种荒谬咧，随住日本意识上解除锁国，或者佢哋穷到不得不解除锁国，尤其是对我哋 ACG 观众特别容易有咁多体会咯。近年呢个日本 ACG 由动画圈向中国靠拢呢个情况系非常严重。我讲严重，其实应该系政治判断嚟，应该系一个判断嚟嘅，因为我觉得系一件不好嘅事嚟。但系的确好容易会有。引发嘅更加多呢啲类似嘅事件，呢啲事件我只能讲系无人知嘅啫。咁往后呢件事绝对唔会最后一件事，即系唔好话 Vtuber 整个圈都一定会见更加多。咁我谂呢个时候，虽然对呢个啱啱大举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接受中国资金嘅日本 ACG 嚟讲，可能并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但系反翻转嚟讲，你早日认识到，难听讲句，你要跪要奶都要知人哋支点喺边噶嘛。如果唔系好似呢次好啦啦咁，你咪大捻镬咯。 即系谂住用翻一个传统日本式嘅方法去对翻小粉红，因为甚至唔好话小粉红，你都去应对一个国际问题。是唔得噶， 就算我真系最难听讲句，你要奶，你都要知道点奶噶，即系佢会出现呢啲咁嘅事，永往啊往一定会无知，而且随时会越嚟越搞笑。喺佢哋嘅上纲上线入边咧，即系佢哋唔系真系特登地上纲上线。我重申一次，啱啱我讲过啦，就系当佢一旦佢哋嘅认知，佢一旦系开始去捉你嘅毛病的时候咧，你喺地球嘅常识对佢嚟讲就系非常识，就系有问题。所以呢个系冇得救嘅。咁认知到呢一点咧，喺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就算你真系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你都要必须要先知道呢一点。咁但系我相信日本人绝对冇呢个国际政治观。就算香港人我哋宣称比较有国际观啦，都唔系全部人都有呢个意识啦。咁啊，我觉得其实好捻无聊。我觉得一开始个起因真系无聊到呕血，但系佢可以烧到咁大，我就真系觉得不得不舍个服侍佢哋。咁其他有冇啲你嘉宾有冇啲对呢件事有啲咩综合上？啲睇法先睇。 睇法，其实都系得两个可能嘅。 一就是HoloLive 全退出呢个中国市场，二就是辉瑞斩马索，即系呢方面可能真系唔乐观。佢我睇赤井心有个 Twitter 咧，佢原本咧有名系赤井心十月十九日复活嘅，但系喺三号咧就改为赤井心，咁即系咩意思呢？就系复活无了期，真系辉瑞斩马索，佢哋两个都要毕业。 即系佢个 Twitter 个名后边有嗰一个复活日期啊，本来就咁样写住嘅，咁后屘就变成冇咗佢，咁有太多可能，其中一个可能就系呢个惩罚将会撤销，咁佢咪唔需要再写几时复活咯。第二就系个复活日子未定，可能系提早，可能系延后，可能系检讨中，呢个第二。第三亦都系可能系够时间够钟之后会话你听佢要毕业啦，因为之前摩赖嗰单嘢都系够钟之后，好似系够钟之后 啱啱好够钟，准备话出道嗰一日，然后就变咗毕业。 系啦，佢出道就雪藏，雪藏解冻即毕业，即系会唔会再重演翻摩赖呢单嘢咧？摩赖嗰单嘢就我哋之前提过啦，就唔详细讲啦。咁即系会唔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尤其是同一间公司嘅处理手法，会唔会用翻另外一个处理手法啦？大家有啲惊嘅。 即系 cover 就系出名系唔 cover 自己人噶嘛？ 但系问题系摩赖阿罗 A 个系五期新人，佢要斩一个新人都仲还简单，但系同新可可系 Super Chat 喺 YouTube 喺榜上系咪最 细 啊？两个主角分别系呢个唔可以叫开山，因为有零期新嘅，一个系做咗好耐嘅一期新，虽然佢好耐系只两年啦，一个就系呢个 Number One 人气，可以叫人气啦。 直情系讲紧系 收益 Number One Super Chat 嘅收益系世界 Number One 嘅， 系啦。嘅你如果要斩佢两个咧，都几大问题吓。 因为深深你即系就算佢一期新，但系实际上佢都真系开荒牛嚟噶嘛，佢都真系。你而家真系过桥抽板，如果你话俾我知，你 cut 咗佢。 啱啱正值撞正你 Hot of Fly 开 EN 就系英文嗰边嘅时候咧，咁你竟然想过桥抽板呢两个系真系欧美嗰边嘅开山组嘅话咧？ 佢啱啱真系咁啱得咁巧，就系英文最好嗰两个，唔计英文嗰五个，最好英文就系佢哋两个啦。我觉得真系有少少咁啱咁巧咯。 就翻依家 EN 嗰边啦，出现咗两单都系比较上花生嘢啦。一单就系火鸡 Tiana， 系啊 Tiana， 咁佢就其实就只系喺 Twitter 度单纯出咗一句叫做等啊重新嘅言论，咁已经又俾小粉红出征紧啦。但系相对另一位咧，咁阿莎莎即系阿姑娜咧，佢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10月1号佢就开咗一个唱歌台，但系当时佢嘅唱歌台咧系故意关咗 Super Chat 功能，同埋佢系特登讲到明系唔会留档嘅。佢就喺呢一次唱歌里面咧，首先佢喺第二首歌啊 Judgment 讲到明摆明句码 for 个声牌，即系 for 翻俾阿同新前辈啦。同埋佢唱歌台之中咧都有两三首系人中之龙嘅曲嚟嘅，咁其实大家意识上都觉得佢系为同新 Coco 而唱咯。同埋因为阿莎莎佢阿姑娜即系本身系一个即系可能呢个可能会提到前世啦，呢、這个就咁佢本身都系已经系一个过百万嘅 follower 嘅，系咪 Reddit 嗰边啊？ 唔系佢有个佢前世有个 YouTube channel 就系订阅数系过百万嘅。 系啦，咁老实讲佢啱出道其实一个月都唔够。老实讲佢本身已经系一个过百万嘅大 K 嚟噶啦。老实讲佢真系如果佢真系唔服 Holo 营运，咁佢即系退出咧，咁其实对 Holo 嚟讲都系一个大损失咯。其实 即系同埋阿莎莎依家佢个订阅数就系不断咁冲向上冲紧。 其实好夸张噶，系唔好似佢一个月未够已经系上到60几万噶啦。 最紧好似65啊，好似 系。系啦，其实我你嗰个理解冇错嘅话咧，其实 Holo Live 旗下嘅人之所以可以红得咁快，其同 Holo Live 营运系冇乜关系，主要都系佢哋旗下互助，自己国下边各自去互相帮助、互相 cover。 系噶。 即系唔系跟 cover 去 cover 佢哋，而系下边啲人自己互相 cover。 即系其实五期新红得咁快，其实讲紧都系你个品牌，你已经打造起佢一路食住上。其实关你 cover 社做啲咩事咧，我真系唔系好 觉。即系最少我哋表面上见唔到啦。 除咗可能话佢哋嘅皮同埋佢哋可能有啲真系 3D 皮之外咧，咁老实讲佢哋嘅活动，大多数都系佢哋自己人去策划，跟住拉自己人去开台。 我意思就系、是、其实系到底边个靠边个，其实唔系好似传统艺人公司咁一面倒，因为传统艺人公司咧，你由培训啊、出道啊、登台机会嗰啲，全部都系艺人公司帮你搞掂噶，所以艺人会好依靠艺人公司啊嘛。但系而家呢边嘅情况其实不尽相同，佢哋其实好大部分系唔需要经纪人公司， 可能真系练唱歌啊呢啲咁嘅课，佢哋公司好似系会提供嘅。 我唔识练，我唔识接佢搵人 嚟。系啦，咁实质上好多嘢咧，其实大家都 如果有睇嘅人都大概估得出佢哋係自己慢慢摸索而慢慢進步到依家呢個位置囉。而唔係話 Hollow 有咩培訓咩你令到你咁突然間變，其實基本上係真係唔見有囉。 所以呢我覺得大家傾好偈集體跳槽絕對唔係問題，大家跟住開個眾籌出嚟，跟住你就會見到全世界最恐怖嘅眾籌。咁跟住開即係自己成立間新公司絕對唔係問題，老老實實。即係佢亦都唔係一間可以隻手遮天去封殺你嘅公司，即係唔似阿小龍騰子咁大鑊。仲有冇其他補充？ 就翻阿 Kill Coco 呢個人咁嚟講，其實佢嘅行動力的確係好誇張嘅。好似你依家講緊佢係幾個 Hollow 成員同居呢樣嘢咧，都係佢自己一手策劃出嚟啦。 跟住先講先，物理上同居定係名義上同居先？ 物理上。 Okay, 雖然其實嗱，先講 YouTuber 同居咧，其實好常見嘅，即係唔好講 YouTuber 先啦。YouTuber 同居其實好常見，因為係大家夾埋去一個工作室，方便一齊做嘢啊，共用器材啊，嗰啲即係方便工作同埋方便諗竅啊嗰類嘢。 但正常始終你都係叫做公司細咁樣啦，咁 但係 VTuber 世界咧就會、大家明白百合營業嘅呢、個百合營業係必須要嘅嘢嚟嘅。 咁同埋佢真係佢把口，每一次有啲好講出嚟好似好輕話，我要開個 server， 先係一班 fans 自己入去打機玩 ark 啦嗰陣係。咁大家其實你正常嚟講係講下講下笑啫，佢真係係做出嚟嘅，佢嘅行動真係好誇張咯。咁如果你話佢會唔會話因為今次呢件事真係萬一俾人俾開落嗰邊要佢畢業，佢自己會唔會話反過嚟自己開公司呢？咁老實講都係一個可能性嘅，我自己覺得就。 我睇法調翻轉，正是因為佢旗下嘅人有咁強嘅自足能力啊，所以調翻轉係開落嗰邊驚佢哋獨立。當然佢哋可能會有契約啊之類嘅嘢，但係老實講呢啲契約要被規要成咧，其實又唔係好困難，而且呢啲約通常都係會好長，反而佢會比較驚旗下藝人自己出嚟獨立做成公司，偶不爾都會聽到噶啦。呢啲咁嘅聲優跳出嚟獨立公司，好似唔係第一次見。 中村又一 啊，中村又一呢啲咁嘅情況，即係我覺得係 Hollow Life 比較驚，或者 Cover 比較驚出現咁嘅情況多啲。所以站喺佢嘅立場，如果佢認清現在嘅形勢咧，除咗要同呢個中國貴之外咧，其實佢更加要馬住佢哋，而唔係對佢哋高壓管治。即係雖然啦，如果佢能夠認清形勢嘅話，都唔會搞成而家今日今時咁嘅田地啦嚇。 即係咩叫 Hollow 營運就充滿咗實質嘅，大家就睇寬出雙眼睇啦。 即係大家知道 Hollow 嘅，大家都笑噶啦。Hollow 其實做緊嚴上相法噶，不嬲都。 咁最少佢呃咗我哋兩個鐘頭去講呢次節目啦。 啊，不過咧最後咧，我自己就想問，即係阿健全同阿策兩個，即係依個事件之後咧，即係你會對於VTuber 即係 Hollow 依邊，你係會即係個訂閱啊，同埋你嘅收睇個態度咧，你會變啊？即係會變成點嘅樣？因為好多人都話嗱，我即刻退啦，我唔做火山孝子啦，跟住我或者我睇都唔 Q 睇， 讀好啲河山孝子， 河山孝子，即係你哋會點咧？即係我自己嚟講啦，我依家即係我之前有睇幾個台嘅，咁我依家都淨係退，剩得阿拉米媽媽嘅啫，其他我基本上都好少睇噶啦。咁啊，訂閱嗰邊我都就係得翻阿拉米媽媽間中睇下佢睇做做啦， 不是真香。 係， 我就暫時都仲訂緊土田、阿叔神同埋阿姑娜嘅， 係 咁到睇埋結局咯。 係咯，即係可能 係定止先咯，因為而家事件都係發展中啊嘛。 係。 咁我自己嘅话其实都已经系将自己主推即系头先讲过系四期生嘅样啦，雪花拉咪妈妈啦，咁同埋Colony 三个嘅。咁我除咗佢哋嘅台之外，其实基本上都系将订阅同埋本身嘅会员都系退晒㗎啦。但系就同时会留意返有冇一啲睇上去比较上系会系抵抗緊营运，好似斯伯阿都斯亚呢啲比较上系会去营运抵抗緊嘅动作呢。咁我自己就都会考虑返先订阅返佢哋咁样囉。起码即系叫做对佢哋一个支持啦。咁如果你话即系其他完全唔表态啊，亦都本身其实自己唔系点睇啊嗰啲嘅话咧，咁其实自己就叫做系暂时停晒啲先咯。其实就 系，因为我觉得就好尴尬，即系我俾钱，即系我支持紧 Hollow， 但系我要表达对佢支持，始终我冇办法揾到佢个人户口啊，诸如此类个人捐赠嘅名义去俾钱佢。咁我唔睇唔俾钱，咁其实变相可能系有啲觉得太多，即系切得太多，即系我又唔系唔中意睇佢，咁但系我完全唔睇佢又唔俾钱。咁又好似係违背咗自己睇嘅初衷，就係我想支持佢。 真香警告主義 係 唔係咁？其實唔係咁。其實老實講，你唔係話對住同一個人真香，而係你對住一個人支持，但係你其實佢背後嗰個令到你支持唔到佢背後嗰個 係啊，即係我啲錢肯定係落 個對象係兩回事嚟， 一定係落咗去開攞先，即係先再分成分落去俾佢哋㗎嘛。 即係我嘅睇法咧，就你可以話我站著說話不腰痛啦。雖然我而家腰好痛，咁就即係我個睇法就好似当年台湾底细未全嗰阵时，就抵制林凤营呢个牛奶品牌。其实林凤营乜错都没有， 什么错都没有，但是为了抵制美传，他们就要抵制林凤英，即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即是可能你需要必须要加多些说明，去说明你的动作是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如果要有些力量出现到，你就要，你即是要给他们在数据上记得，一个抵制必须要有一个可见的有因果关系的，同埋一个即时的数据反应，就先会令到对方从而去 rethink， 做出考虑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有些什么问题，是不是需要修正，即是这个是一个正常地球常识的行动的，是需要的，这个你可以说这个付出的代价甚至是痛楚是必须要的，是必须要最少是暂时性去的，现在反过来讲，你如果现在不舍得，那好了，过了骨觉得没事，然后照去下一次他又再舔东西，你又再停，这件事是不会完的，即是他必须要清楚地搞清楚要怎样做，要给个清楚的信息去等他们，最少就算你将个决定权交回给他们都好啦，你必须要告诉他们听，我们并不会说给你这样去随意去欺压自己，即当然如果你想进一步出声的，很简单，写信，写封日文信，当然你写中文不是不得，但他可能会看不到，如果你是有相当的信件啊，即当然你不可以写恐吓信啦，犯法的，即如果你有些意见表达，其实真真正正有个意见怼到来他们面前的话，绝对会带有多少的影响力，他们会记得有个这样的东西，当然未必会记得你准确地你某一封信你没那么大把的，但他可能会记得有很多信是提过说我们支持什么东西，我们不想你这样做，我们想你点点，会有这样的声音的，所以为什么联署有些东西是有用的，当然也有人，我见到也有人发起了 challenge change.org 那边有联署是说要，我不记得要什么东西了， 要求是撤回回对两位的惩罚，还有对两位是借罪的， 这些嘢系咪真系冇用呢？你话啲高层如果唔系死撚咗的话，应该系有见到入边嘅。咁你咪可能会发起啲联署啊嗰啲嘢，其实同政治表达嗰啲一样，你都系要发声，你必须要发声。即系难听讲句，你要抢夺生币咯。即系方法咧，就系默默咁退订又好，你定系你要主动地发声都好，你嘅个人选择，你可以付出几多？咁你写咗日文信到底系咪高难度咁啊？个每人都有少少唔啦，咁但系我咧需要点都要需要发声嘅。当然啦，你可以话呢个左交社会上脑的，咁个意见就系咁啦吓。 即系会变咗做，可能就系依家个事态未真系好明白，即系起码未知道佢哋 Coco 同埋阿心心系咪真系会被毕业啊，或者会再有冇进一步嘅处分，咁啊好尴尬。即系可能都系选择保留住先咯。可能未话咁激烈咁做啲咩先，可能 好啦，咁啊，真系虽然好老土，都只能讲一句总结做收尾啦，因为件事情依然发展中，我哋只能睇住件事会点样发展啦吓。咁我相信同往前所有大单到会搞成专题嘅题目一样噶啦，日后如果有跟进嘅话，我哋会继续跟进，但系相信不会再用专题形式，而系喺新闻入边再提翻嘅。咁好啦，咁呢一节都讲咗两粒钟啦，好似两粒钟，动物朋友有得挥啊。咁啊，好啦，今次去到呢度。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